要嘅信任建立措施，有助提升透明度同降低冲突风险。俄罗斯同大部分北约国家都有签署。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三一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达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可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横澳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动多些他又动多些。幼儿要健康，就少些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些亲子活动，多啲走走动动，一齐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啲活动更快乐。 早晨啊，6:08嘅时间，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诶、哎，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头一个钟咧都系两个频道嚟嘅，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我见到出边咧都呼呼声，呢、這个即系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紧啊吓，咁啊唔知道你身处嗰区嘅时候咧，朝头早落楼会唔会都系有啲？呼呼声嘅感觉啦，咁啊出边咧空气方面啊3至4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又嚟到一个星期咧，第一天嘅工作天，一个新嘅开始。2020年11月23日，早晨啊各位听众，继续咧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吧。 晨光每日一格。 啊，人生既然是即每一个星期咁样计嘅时候咧，去到星期一一定要充满住一个火热嘅心。哦，点解咁讲咧？喂，原来火热嘅心啊非常之重要嘅、哦。例如，你对每一件嘅事情抱有兴趣，抱有希望，甚至乎能够笑住迎接你每一项嘅工作嘅时候咧，嘅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但系提高几多个 percent 咧？虽然就好难一概而论啦。咁有啲人就喂，起码你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嘅，都系喜爱呢一份嘅工作嘅，投入嘅。喂，嗰个嘅能力值起码咧都已经加50%啦。如果你话你仲系非常之热爱呢一份嘅工作嘅，好多细节你都已经唔会去到谂啦。啊，好多嘢你净系觉得我应该冲冲冲冲啊，然后咧就会得到你想得到嘅成果。最重要嘅系一个过程入边，你可以今日得到咧就系、是快乐啦、满足嘅感觉。所以希望你今天喺迎接一个星期嘅工作嘅时候，可以充满住一个火辣辣嘅心啦。 名字是好盾牌，行故事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受那艳阳所摆，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就是历史周。当气候渐升100度，活着实在好。为我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冷面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轻松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将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未止到，当气候要升100度，活着实在好。 这首歌曲啊，火热动感啦啦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干燥嘅，咁啊早晚稍凉，周末至到下周初咁啊气温逐步下降。咦，下个星期似冬天咯吓，23度嘅气温啊，而家系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想知道身边每一件事啊，又黐住晨光第一线都得噶。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睇咯。啊，市建局早前咧就喺旺角山东街啊，一带咧就进行一个叫冻结人口调查啊，并且咧就自行研发市建局版嘅一个健康码，市建局版本嘅健康码啊，感染风险嘅一个提示程式嚟嘅。咁啊，透过定位嘅系统啦， 结合咗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嘅一个叫做确诊个案大厦名单，啊提示职员避免进入咧就有病毒传播风险嘅建筑物，以及咧就显示啊职员嘅阴性检测结果噶噃。佢哋话到啦，啊团队正在研发咧。开发呢个市建局健康码嘅第二版本，咁啊增设咗咧就系行程记录手册，咁啊将职员喺过去14日嘅行程记录转化为互动嘅地图，咁啊就更简单啲啦。14日入边去过边咧，咁啊开个嗰个应用程式，咁见到个地图嗰度，咁啊见到咧就有几点嘅研究咧就加入咗绿色、黄色、红色三个嘅类别，即系好似交通灯咁啦。佢哋鼓励职员同时咧就下载埋政府嗰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啊，同时希望团队能够咧就系探讨将市建局嘅健康码连结呢一个叫做安心出行嘅可行性。新嘅版本嘅应用程式咧就将会列出咧就接收过风险提示记录啦。咁啊，职员亦都可以咧就系为每一宗嘅提示记录加入一啲嘅备忘嘅。咁啊，填报该行程嘅目的啦，到访单位同埋曾经接触嘅人士等等嘅详细资料。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翻查翻呢啲嘅资料个案啦。啊，佢哋话到第二版本嘅市建局健康码亦都咧就系会头先讲过啦，红黄绿。黄红三个颜色的健康码，咁啊见到咧即系三个不同颜色的 QR code 啦，绿色、黄色同埋呢个红色的 QR code 就有别于一般咧系见到黑色的QR code 嘅，即系几种不同颜色的二维码啦。咁啊，如果程式侦测到咧佢哋嘅行程涉及逗留具有病毒传播风险嘅建筑物嘅时间咧，咁就会自动啊，我转咗做黄色噶啦。咁啊，一旦咧。成為咗確診者，佢哋可以透過程式進行健康申報，啊，將風險等級啊升到最高嘅一個紅色嘅健康，即係嗰個 QR code 變咗做紅色啦。即係話咧，手機不斷咧就會透過呢個 QR code 咧嘅顏色咧就話俾你聽，啊，原來咧又可以咧有呢個安全嘅地方嚟嘅，啊呢個咧就需要咧就係提防啦，啊呢個咧就係列為咧就係最高級別嘅紅色嘅，要特別留意咁樣。而家個個咧都為咗如何？取得健康，如何防范呢、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都搞到头都大晒。好多人呢真係劳心劳力啦，係咪咁我哋每一个人呢亦都係尽量做返自己嘅本分。咁去到任何嘅地方呢都一定要戴返呢一个嘅口罩，都唔係话尽可能啦。係一定要配戴口罩。如果你冇嘅出声啊，而家香港呢好多人呢身边都会戴多一两个旁身嘅。咁最紧要呢个个都淨係想你配戴口罩。咁做好自己，咁出入一啲社交活动嘅时候呢都继续呢就做好一啲个人嘅卫生措施。咁样呢就最好啦。如果唔係呢就搞到个个都係担心啲病毒周围传播，搞到瞓唔着觉，个个都变熊猫啦。希望你唔好因为太过担心而搞到影响咗自己嗰个嘅睡眠状态。不过朝头早嘅时间，我就希望你能够保持住精精神神嘅态度。早晨啊！ 有一份明朗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望着脚底的软垫，走草雨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忍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接着的时间，我哋一首歌曲，佢系张国荣嘅《无心睡眠》啊！早晨啊，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风信号继续生效噶。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等我打俾阿芭比林慧睇佢起身未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大家。 哦，你把声真系朝头早都可以咁靓嘅，你点解？ 系咩？因为咧，其实要保养噶。今朝教你哋一个我近来新建立嘅习惯啦。 近来新建立嘅、哦，即系以前唔系呢个习惯嚟嘅，咩嚟噶？ 其实呢我以前呢都颇抗拒呢一起身就饮水嘅、 啊。 因为呢我成日都觉得 怕水肿， 一起身饮水会唔会。係啦，我就係咁觉得啦、 啊。 即係有个大家嘅心态就觉得越饮得水多呢个人就应该会越多水分啦。咁、 啊、 越多水分呢就应该会越水肿啦。即係大家个概念都係咁样㗎嘛。咁、 啊、 所以我都几怕一起身就灌水嘅。咁、 嗯、 但係呢近来呢因为转天气呢成日都觉得朝早嘅时候呢就好鍾意嗰啲钳下个喉咙啊，或者好似硬系觉得咧个人把声唔系好开咁样嘅。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建立咗个新习惯，就系、是、一起身咧，我就会饮一杯水嘅。咁、 嗯、 我初初咧，我都有自己用自己嚟实验过。咁到底应该饮一杯热水好啊，暖水好啊，定还是就咁一杯普通室温嘅水咧？咁，咁、 啊、 跟住咧。我自己咧就中意饮暖暖地嘅水嘅，但系就唔系太热嘅水啦。 咦，同我一样、哦，其实我今日朝头，我朝头早嘅时候咧已经饮咗，但我就冇饮一杯咯。其实我都系饮两三啖呢、這个暖水咯。 你点解饮咁少水啊？ 我饮得太多，惊成日去厕所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啊。我哋呢行都系嘅，就忌饮太多水嘅。 系啊，即系足够就最好啦，成日觉得。 都系嘅，咁跟住我就都有自己试过啦，咁我觉得 OK 嘅，咁我又上网咧睇咗啲资料咧、 嗯， 原来咧啲中医真系教人咧，其实一起身嘅时候咧，喺食早餐之前啦，咁你可以选择咗刷咗牙之后，用一个轻松啲嘅心态啦吓，咁大概系饮300毫升嘅水啦，即系其实大概一杯仔咁样啦，唔好话太多啦，咁嘅大概系室温嘅水，专家就话建议咧大概系23-25度咁上下啦，咁、 哦、 我估你屋企个环境应该差唔多啩，除咗冬天啦，冬天可能就 我差唔多啦， 会咁啲啦， 系咯， 系咯咁上下啦嘅温度嘅水咧。原来都有几个大嘅功效嘅， 咦系啊！ 你估佢唔到咧，原来佢可以美颜啦、 啊， 因为佢原来咧，你饮咗杯水落去咧，你自然个皮肤嘅嗰个水分度咧就会充足咗啦， 啊、即系有弹性啦， 靓啲，系啊，啲女士咧好紧张。 咁我直头咧话我坑埋噶啦，如果朝头早能够饮几啖或者饮一杯你自己适当嘅温度嘅暖水嘅话咧，直头可以保持青春噶咯。 有啲研究真係咁講嘅，你有冇見到之前有個報道話有個外國女士咧、 啊， 堅持咗一個月，每日都飲唔知十杯水定點樣咧、 啊？ 跟住之後佢話佢有個前後對比圖咧，跟住話嗰啲皺紋係真係少咗嘛，因為話啲水分夠咗。 哦， 係啊，所以我都諗住試下呢個計劃嘅。嗱、 啊， 除咗話美容之外咧，對腸胃又會好啲 嘅。呢個我都聽過。 系啊，咁呢个好紧要啦，即系肠胃健康，个人自然都整整啲啦。 系啊， 咁之后专家讲咗话，原来你朝头早呢一杯晨早嘅一杯水咧，亦都可以令到你成个人咧全日嘅精神状态都好啲，因为咧就帮你促进咗个新陈代谢啦、 嗯， 排走咗啲毒素咧，咁令到你个人系精神啲嘅。 哦，咁啊都几多好处喎、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容易可以做得到嘅事，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建立下呢啲新嘅健康习惯啦。 即系呢啲冇乜本嘅习惯咧，我只系。最中意嘅，即系暖水比较上都系好容易就可以饮得到嘛。你屋企冇电嗰啲热水壶嘅，咁你即刻煲水咯，揿个掣又有呢一个热水，咁啊冲到佢暖暖地咁啊饮啊。朝头早嘅时候， 记得千祈唔好饮冰水啊！朝头早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就都系几咩嘅。不过细路仔有阵时就唔理嘅，但系家长就提一提佢啦。细路仔我成日觉得咧。好似無敵咁啊！對於呢啲即係冰凍嘅嘢，唔知點解啦。 過多十年八載你知。 係係係，好啦，咁大家而家最緊要咩啊？一路聽住晨光，一路飲翻杯暖水啦。好啦，轉頭再打俾你啦 ，Bobby。 我係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係今日，因為每一日都係我中意嘅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唔知道你今朝真系饮咗暖水未咧？啊，咁啱我今日朝头早啊真系饮咗暖水。啊，可能咁啊把声又发觉，咦？啊，又真系冇咁咳。不过讲得多咧，可能都转头有机会嘅时候要补充翻啲水分先至得啦吓。好啦，朝早嘅时间6:23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有啲嘅报道咧，都令到我哋觉得咧系几鼓舞噶。呢个咧就唔系喺香港，反而咧就喺重庆。咁啊，做乜嘢咧？咁样 重慶一名大學生啦，女性嚟嘅，女大學生，咁日前咧就喺一個地方景區嘅時候啦，唔小心咧，哎呀，跌咗落呢個河嗰度，咁喺水入邊咧就不斷咁樣即係掙扎啦，唔知係咪因為佢對水性咧就比較上陌生啊，咁掙扎下之後咧，唉、哎，你都明白噶啦，唔識游水嘅人咧就越掙扎就越容易咧就沉咗落去嘅，好啦，其後咧就失去知覺啦，咁啊好多人咧就驚呼，哎哎點算點算，有冇人去救佢？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白发的外国男子呢就即刻除了一只鞋，然后呢就跳咗落呢一个河嗰度，成功呢就将呢一个嘅女士呢就救咗上岸、哦。好啦，咁叫做好人好事，咁梗係大家都全千里啦，係咪？咁整个过程呢亦都有人将佢拍低，片又有，相又有，咁上载上去、哦。咁跟住呢就送到上去网上边啦，咁有好多即係内地嘅媒体啊都睇到呢一单嘅叫做网民摆上网嘅时候呢，就足争相揾返呢一个白发嘅男子。咦、欸、原来佢竟然间就係啱啱上任啊 ,61 岁嘅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史云森先生嚟㗎喎。咁综合返呢就係英国同埋中国传媒嘅报道啦。史云森啊，咁就喺上个星期64号上午呢就去到重庆中山古镇嗰度玩，咁啱啱咧就到步咗大概半个钟咧，就听到有人喺度惊呼啦。于是乎咧，佢就见到，诶、哎，竟然间咧系有一个年轻嘅女子咧就跌咗落个河嗰度。于是乎咧，佢哋即刻咧就跳咗落除咗只鞋，跳咗落去呢个水入边，咁即刻咧就去救人啦，并且就托住呢一个已经失去咗知觉嘅女士。事后咧，咁都人即系问翻佢嘅，啊，访问翻佢啦。哇！當時咧，即係岸上面都有人咧，就係抌呢個叫做救生圈啊，呢、這個水泡咧就抌落去個河嗰度噶啦。咁大家都好合力咧，將個女仔就拖翻上岸。好彩，好快脆咧，呢、這個女子咧亦都係回復翻呢一個嘅意識。啊，佢話到啊，其實自己跳落個河道嗰度嘅時候咧，就沒有今日得到害怕，一心咧只係諗住，誒、哎、救人啊擺第一嘅。唯一擔心嘅咧，就係自己唔能夠咧，就將呢個女仔成功啊救翻上嚟。啊，又話到啦，係能夠咧就救到一條嘅生命，對於佢嚟講咧，呢個旅程啊，係佢咧就最難得嘅。咁啊，好似咧就係佢雖然去咗呢一個旅遊景點啊半個鐘，但係咧就竟然間可以做到一件咧拯救生命嘅事情。佢自己覺得咧，純粹單純比旅遊啊，更加咧係覺得今次嘅旅程係可貴嘅。嗱，佢一食翻啦，上岸之后，好多村民咧主动啊围住佢，咁啊将佢咧就带到去河边嘅屋企啦，亦都咧就系帮呢一位英国总领事啦，咁啊重庆方面嘅总领事咧就帮佢晒翻干啲衫，俾食物啊，俾咖啡啊，俾佢饮啊，暖下身啊，咁啊临走嘅时间咧，诶、更加将一幅咧就六米长嘅中山古镇嘅一个嘅画卷咧。啊！就送埋俾佢添，咁啊，所以咧又建立咗一个友谊喺度啦吓。咁啊，佢自己咧都觉得咧系好感动啦。我哋自己譬如旁观者啊，去到睇嘅时候咧，有阵时啊都会觉得咧的而且确身边有好多人咧就系需要去到帮忙嘅。咁我哋每一次帮忙嘅时候咧啊，都系可以凭住一个善心去到帮人咧，其实绝对系一件非常好嘅事情嚟嘅。不过睇翻呢位小云森先生咧都厉害，原来佢好中意滑雪啦、单车等等嘅体育运动。上年更加喺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当中啊，获得年龄组别嘅冠军。哇，唔怪之得咧佢咁劲啦，虽然61岁，但系佢嘅体能啊，仍然咧同后生仔啊绝对系冇分别啊。无论任何年纪，你都可以继续发热发亮，只要你愿意做，只要你行多一步，咁就可以行噶啦。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3%。朝头早啲风啊吹得犀利啲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任何人都可以乜嘢啊？可以喺自己生活嘅范畴入边发热发亮。再发热发亮，陨石钻石出色无双，我在喊着笑着，震动震动汹涌而上。 首歌曲嚟自郑秀文嘅《发热发亮》啊！ 我在发热发亮。 出边嘅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29啦。咁我哋咧就听听一节新闻简报，之后点啊？之后梗系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00啦。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途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9:00在机场拘捕一名62岁姓郭的男子，涉嫌刑事诽谤、串谋伤人和串谋刑事毁坏。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成員周庭和主席林朗彥涉嫌去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分別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今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黄之锋昨晚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检视控方、证供和征询律师意见之后，三人决定承认所有控罪。今日的法庭聆讯将会跳过审讯阶段，直接进入结案陈词。又说如果三人被即时判入狱，都不感到意外。网台主持杰斯和他的太太和助理早前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和洗黑钱被捕。三人昨晚11:00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明年1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早前表示，留意到至今年2月下旬，有人在其社交平台发起众筹活动，声称筹得款项会用作支援因示威离港的人士，并提供其银行户口资料作收款用途。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经调查之后，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同组织。20国集团领导人表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协调，令到各国经济重回恢复增长、保护和创造就业轨道。各领导人在会上提及要确保疫苗公平分发。德国关注未有针对贫困国家的疫苗相关协议。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有消息表示，最快下个月可以有第一批人接种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累计增至超过1200万宗确诊，超过250000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喺斜路泊车， 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好啦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而家早上6:35，哎，啱啱35分搭正添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啦。直播室入边啊，都有白月号啊，小柏咧就陪住你哋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一齐起身嘅早晨啊！ 晨光百科。 星期一的时间啊，有些人就会说到，哇，星期一 Blue Monday 感觉呢特别是忧郁啊，懒洋洋啊，不得，那不得的。不过呢，讲回了，既然说晨光百科和你研究一下这个 Blue Monday， Blue Monday 呢，即好像星期一症候群那样，是一个呢，就是一个星期刚刚开始展开工作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如果是不满意自己现在工作的话，就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情绪。如果你每一个星期的第一日都会感觉得到心情低落无助，而且极度疲累，你可能都是患有这个 Blue Monday 的后群症。好了，很多人都认为喂，星期一即是这些星期一后群症非常普遍的情况，每个人都会有的，不过他所叫做含有的一些意义不止在表面那么简单，可能呢在工作上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的征兆。好了，有什么事我们特别是需要注意的呢？要击退这个星期一症候群 Blue Monday， 击退它都不是没办法的，有五个好办法在百科全书里面就找到了。第一，先问一下自己，问什么啊？首先要问出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如果你成日都觉得星期一是特别 blue 的时候，特别忧郁，即是代表工作可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应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换一换就是工作那个的，可以的话就换，譬如整个工作换了它，或者我觉得呢不用下下换的，反而呢你可以换下这个工作的节奏，节奏都很重要的。例如你平时星期一的时候啊，平时的步骤都是这样的，你今日就上班的时候试一试，不如试下提起精神，或者踏入公司门口之前深呼吸一啖。平时呢都是跟你说喂早晨啊，这样的你今日大声一点，喂早晨啊，我们就开始发觉今日已经有改变。好啦，仲有其他方法嘅。第二，事先做好准备。事先准备啲乜嘢啊？星期一情绪低落可能系嚟自星期五啦、星期六啦、星期日啦，星期五就工作累积啦，星期六嘅就系因为谂住放松，哇，结果咧玩得太癫嗰种嘅疲累。啊，尽量咧就喺星期五收工之前咧，其实完成晒所有嘅工作咧，会比你嘅感觉舒服好多噶。因为你礼拜六日咧真真正正可以连呢个心理上都可以放松埋。于是乎你星期一翻工嘅时候，嗰个感觉咧就唔会感觉得到咧就太辛苦啦。好，啊，仲有第三个法宝嘅，话咗有五个噶嘛。谂下一啲自己中意嘅嘢，例如我可以谂下我屋企小朋友狗仔中意食嘅嘢，啊，煮下啲咩食好咧，咁样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新的一个星期，我们要找一件事令到我们值得期待的，你可以就是将最值得兴奋的事情列出来，例如这样说，我今个星期的目标，我喜欢吃大闸蟹，这样说，这排吃大闸蟹，我就安排了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几都有，每次都有一只大闸蟹吃的，那你呢就有个期待的心，你就觉得，我工作这么辛苦都是值得的。食嘅其中一个啦，或者你中意有其他唔同嘅方式咧，去到就系令到你补充翻能量，都一样得嘅。好啦， 睡眠充足都是很重要的，确保星期日夜晚可以给多些空间自己睡觉，睡多些觉，睡好一觉，这样的话就最基本的了，身体就可以有充足的睡眠，之后有足够的能量。如果只是瞓叮咁多嘅话咧，瞓觉瞓完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沮丧、疲倦嘅感觉。咁星期一个头开得唔好啊，硬系咧周身唔聚财嘛。好啦，仲有啲最简单嘅方法，击退 Blue Monday， 你可以从一啲外在嘅因素着手，例如啲乜嘢咧？着翻自己中意嘅衫。啊，虽然有啲人咧就着嚟着去着嗰几件，有阵时好似我咁，我都系因为呢几件洗咗，洗完之后又摆翻喺面，跟住又如此类推。耐唔耐都逼自己换下啲新衫，咦，我今日好似有件新衫喎，系，的确咧带来一啲心情上面嘅改变嘅。如果你穿着嘅衫嘅形象系正面嘅话咧，甚至乎唔单止你自己啊，你可以帮你身边嘅朋友，譬如帮你啲同事打埋气。所以不妨星期一嘅时候咧，着重少少。如果你惊星期一朝头早赶咧，其实应该星期日嘅夜晚已经为自己准备好第二日嘅衣服。放定出嚟先，咁就可以咧一起身，嗱懵懵松松咧就拣衫啊，未必拣得靓，咁可以你拣定啲衫啊嘛，系咪？咁啊有五招，咁就可以帮大家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击退呢一个嘅 Blue Monday， 嚟一个咧就系热辣辣、好充满斗志嘅星期一啦。Uno, dos, tres, cuatro。出面的天气点先，系咪好似而家呢首歌打得火热一样咧？唔系、哦，都系凉凉地，23度嘅气温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吹强风。展望下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系稍凉。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啊逐步下降。而家23度啦，相对湿度84%，出边咧呼呼声啦，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问下芭比而家喺边度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而家已经在途中啦。 哦，翻紧嚟啦。咁啊，头先睇天气嘅时候咧，都话到出边有一两阵嘅微雨，唔知道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啊，又系咪真系吓有啲雨水喺度咧？ 我自己住个区咧系好大雨添，大雨到我翻转头拎翻把遮。 吓、啊，你讲真噶？ 系啊，跟住之后就同埋横风横雨啊。 唔系啊嘛，横风横雨添啊！你讲到 系啊，我自己住嗰个地方咧，系即系诶，公屋苑大厦一开门咧就是、个平台嚟嘅、 啊， 然后个平台咧就有机会揼到少少雨，先至行到去。另外一個入口可以再駁去其他路咁樣行啦，跟住我行到嗰個位之後，即刻入翻去攞翻部車先。 哦，竟然有啲咁嘅事啊！因為我朝頭早翻工嘅時候，一五點幾咧。咁、的而且確咧都係落緊雨，咁但係嗰陣時係真係微雨嚟嘅，就絕對講唔上橫風橫雨啊！咁啊，如果出門口嘅時候，而家各位聽眾都真係拎翻把遮好啲、哦。 係啊，都而家我身處嘅地方都幾大雨咯，我而家都仲喺沙田區嚟嘅。 係哦，咁啊更加要拎住把遮啦嚇、好嗱，今日芭比都可以準時咧就出到門口啦。相信咧、你朝頭早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如此相當之即係叫準備嘅時候咧，都係快快手噶啦。不過咧、原來我發現咧，有好多人咧，即係去廁所嘅時候啦，咪越去越耐嘅。係啦，有啲人咧，即係有得解嘅。嗱，例如而家科技咁發達，大家咧好多時都會拎住呢一個手提電話咧，就入去呢個洗手間嗰度嘅。咁啊，結果咧，咁啊，你越無論覆 message 又好啦，打機啦，上網啦。都是会令到你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的。好啦。 是啊，很不专心啊，我觉得这样。 是啊，很不专心啊，你都讲了个重点。不专心那怎么样啊？不专心呢，那医生就会走出来跟你讲，喂，原来呢，当我们朝头早啊，即是如厕的时候啦，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的信号，那么就需要呢就将肠道入面的叫做排泄物呢就拎走它的。那是应该呢是要专心一点去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来得快靓正。現代人就很忙，除了電話之外，有些人可能都還要譬如看書、看雜誌，總之做分心的事情，當你如此的時候，一分心，你那個即腸道裡面的訊息就會開始減弱，然後你就發覺 了，但是好像當作是放 break 一樣，拿東西進去做玩， 是啊，因為現在的人呢是很差的，為什麼呢？他們經常覺得浪費時間，為什麼呢？就是說如此都浪費時間，是啊，他們覺得如此的時候應該呢就拎埋部電話入去，做埋其他嘅工作，咁可以慳埋嗰可能十幾分鐘啊嘛。嗱，不過其實咧，正確嚟講幾分鐘就應該得噶啦，所以唔使話到十幾分鐘。點解都要十幾分鐘呢？係因為大家入去好忙啊嘛，即係有好多正經事都要辦啊嘛，即係除咗辦大事，仲有正經事要辦啊嘛。 係啊，好多事辦。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搞到咧嗰個腸道嗰個叫做排便嘅意識咧就越嚟越薄弱，咁啊搞到咧每一次咧即係如厕嘅時候咧嗰個時間咧就需要咧係越嚟。越长，咁啊都话到，其实咁样咧系唔好嘅，因为令到我哋肠道嗰个蠕动咧就差咗，而且有阵时候更加机会咧就系、是、当我哋肠道谂住排便嘅时候啦，因为你太专心啦，即系你电话已经可以处理公务嘛，太专心啦，所以咧甚至乎令到嗰、那个肠道蠕动咧蠕动翻去上边啊，即系话你原本咧 唔系话会褪翻上去嘅咩？ 系啊，即系原本你都有啲意识排便嘅。咁但係因為你實在個意識太薄弱啦，同埋你俾你啲公務咧就前身，咁所以嗰個意識咧就直頭令到嗰個腸道蠕動咧就將啲 嚇親佢係嘛，係 啦， 退走啦咁， 嚇到佢退後兩步，咁啊搞到咧你原本想去廁所去如廁，咁啊越嚟越。即係越嚟越耐，搞到咧又去得唔好咯。同埋真係千祈唔好養成呢個習慣，因為養成耐嘅時候咧，就會你發覺腸道咧就每一次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去到咧就係如廁，咁啊得不償失啦。咁、每一次去嘅時候咧，大家開始試下集中精神，幾分鐘嘅事咧， 眼都唔好入去咯。我覺得應該要首先要逼自己。呢啲嘢先 系啦，逼自己，同埋咧点解咧？即系最好喺洗手间嗰度咧，就放个箱仔，咁啊一入去嘅时候就将个电话放入去，咁啊出嚟嘅时候咧，先至攞翻出嚟嘅电话，咁啊大家就可以专心如厕啦。 唔系啊，咁样唔好啊，白宇。 点解？ 应该系真系所有嘢都摆晒喺出边先，咁跟住你就会有个迫切性，觉得我要快啲去完。 系啊，系，你啱啊，同埋如果有嗰啲咩智能表咧，除埋佢啊，因为智能表咧都系不断收紧你嗰啲 message， 你搞到你个人好唔安心啊。系啦，好啦，专 心啲啊，所以 冇错啦。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去一个办完大事之后再翻工办正经事啦，好唔好 啊？好啦， 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Bobby。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一 嘅 KOL 咪咪已经喺度啦。我记得我哋曾经都有提过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将 BBQ 嗰个风味咧，咁啊带到翻去呢一个 office 嗰度嘅。 系。 咁市面上亦都有好多叫做咩啊？无烟烧烤， 我呢一个推介，当然你公司未必有呢个炉咧、啊，你自己整完带翻去都得嘅。咁、 哦、 我同埋我想讲，我系想将嗰个食物嗰个形态变一变、 嗯、 你系揸住一支竹签， 嗯， 吉住嘅串烧， 嗯， 咁系咪食落去？嗰餐個感覺都會唔同， 咁梗係啦。 即係呢啲你咪自己幫自己。 只係嗰啲我哋坊間有好多餐廳，咩重慶形式燒烤嗰一隻嘅風格啦。 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一嚿肉，跟住一個椒，又一嚿肉一個椒。 係啦係啦，你自己幫自己嗰餐唔同啲咯。 係係啊，特別咧係要咩？嗰個串燒嗰支竹籤。 係。 好鬼长嘅， 嗱有两款竹签嘅，你问我，我其实都预备咗，我今餐嘅竹签咧就系你食四川串烧嗰种， 好、哦、长嗰啲， 最普通嗰种竹签， 系 系啦，嗱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芦笋，搵啲肉包住佢， 啊芦笋我中意食，芦笋好高植物蛋白噶， 同埋即系芦笋其实系夏天当做嘅绿色嘅、 啊， 但系秋冬嗰啲季节咧。外国嘅有一种白色嘅 芦笋啊嘛， 同埋紫色嘅芦笋咧， 诶，有紫色嘅咩？ 系啊，而家呢个时候喺超级市场啊，或者街市都有得卖噶啦、 哦， 就会见到三隻色嘅芦笋， 紫芦笋都有， 系啊，买晒翻嚟，再加只黄彩椒， 我以为你话黄芦笋， 红色嘅彩椒咁样，系啦、 啊， 买几盘噶嘛，又靓又好食， 又唔同营养噶嘛， 冇错冇错，芦笋咧，其实佢有一样好好嘅嘢，系佢系可以抗疲劳噶， 系系系。 讲紧芦笋有几只色啦， 咁、嗯、我哋白色、绿色， 系啦，就揀一款你中意嘅肉， 嗯， 系啦，中意边只肉都得。 我揀牛肉， 系啊，薄片牛肉咁样，系啊，然后其实好简单，咁你就将佢譬如两三条芦笋，嗱、嗯，芦笋首先你要切咗个最底嗰度啦，因为硬硬的 最粗糙嗰度， 系啦， 系啦，即系我个仔叫我食嗰度， 系咩？ 系啊，我通常最嫩嗰啲俾佢食啫嘛， 食啦， 你知唔知我夹俾佢，佢同我讲：爸爸呢、這个我唔爱，我要个头喎。 系 哇， 咁你都可以唔好咁悭，就喺如果个底你都想食多啲，就好似刮咗佢。 嗯、 刮咗面嗰陣， 得翻入邊嗰個最筍嗰個位啦， 最 亂啊， 最亂嘅位咯， 係啊，係咪紫色白色都係 都有呢個狀況， 都有呢個問題， 係啊、哦，都有呢個狀況，係啊、嗯，所以都係刨一刨佢咁樣係啦、嗯。其實咧，如果你中意食淋啲咧，就可以將佢飛一飛水先。 嗯， 如果你唔係使太淋嘅話咧， 中意爽露筍。 系啦，咁、 嗯、 咧我中意食爽的， 我都中意食爽嘅。 咁我就会其实就唔使点烚噶啦，就系将个肉包咗佢、 嗯， 然后你切到我谂系手指咁长度啦、 嗯， 可以短丁多都得嘅、 嗯。 然后肉包住佢，咁、 嗯、 你就大概一条串烧可以摆三四嚿。 系啊，差唔多系啦。 同埋用串烧嘅烧法嘅好处系乜咧？ 吓、 啊，如果你一嚿嚿好似金菇牛柳卷噶嘛，你整八嚿咁先算啦、 嗯。 你要反噶嘛？你咪要反八次咯， 系啊。 咁如果你串烧住一嚿已经穿住四嚿，你反就反一、 哦、一 支竹签就搞掂啦。 系。 咁所以呢个方法都系等你煮嗰时候快啲嘅。 哦。 系啦、 啊，有巧妙噶、哦。 同埋佢哋互相黐住嗰啲热力咧、 嗯， 就会令隔篱嗰个又快啲熟，快啲淋，就系咁啦。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嘅六点五十二分啊，唔知道你会唔会食串烧啦？咁啊，但系23度嘅气温，其实食串烧啊都 OK 嘅吓。好啦，再望一望啦，揭揭报纸嘅时间啦，晨光 Coffee Time 啊嘛，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咁啊，疫情啦，咁啊，本地各行各业咧都可以话咧就系跌到谷底，咁呢个我哋都系担心嘅。嗱，下个月咧就系传统嘅圣诞旺季啦，啊，市道咧似乎有回暖之势，咁啊，传媒就话到啦，啊，市委啊，经济寒暑表之一嘅一个旺角花墟啊，即系好多时咧，情人节啊、圣诞节啊、大时大节咧，都会睇下大家咧，会唔会买花嘅？因为即系叫做买嘅时候咧，感觉上大家都好似有啲闲钱啊嘛，系咪？近日啊，圣诞盆栽咧，亦都见喺花墟嗰度咧，就摆满晒佢哋嘅大街小巷啦。啊，提早咧就推出应市，咁啊，希望咧嗰个销情理想啦。有店主指出啊，疫情底下咁啊，圣诞外游咧就无望噶啦，咁啊，市民咧都系留翻喺香港嗰度消费。咁啊，本地嘅中产客咧，近期咧 就亦都有去到呢一个嘅花墟嗰度消费。咁有档主更加话到啦，主要咧佢哋消费都系放喺屋企嗰度做摆设噶。旺角花墟嗰度而家咧，其实都已经有好多间咧，就引入咗一啲譬如系外国进口嘅、美国进口嘅一啲嘅叫做贵族松圣诞树。咁花店门口外边亦都摆咗好多咧，就十几二十棵嗰啲圣诞树啦。咁亦都咧就不时见得到咧有唔同人咧去嗰度问价。好啦，除咗圣诞树之外咧，就仲有传统嘅圣诞节，梗系有红色噶啦，淡黄色啊或者粉红色嘅唔同嘅花，圣诞花就鲜红色嘅。咁有平有贵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啲价钱有啲平嘅时候，你都几亲民。最平咧，其实讲紧大概$18、$20都唔使啊，$18就有一盆嘅呢啲叫做真树嘅盆栽，圣诞花嘅盆栽，$30有阵时咧就已经可以买到两盆添。好啦，今日有啲店主就话到啦，觉得即系中产客咧都肯愿意咧就过去佢哋嗰度咧就望下，并且咧就消费嘅。仲会买埋一啲简单嘅叫做装饰品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叫做豪小姐嘅客嘅都反映翻咧，就话因为今年咧都外游无望噶啦，咁所以你就将啲钱咧不如布置下屋企，于是乎咧就甚至乎花费买咗嗰啲叫音乐 LED 圣诞水晶球啊，咁啊都有唔少嘅人咧就觉得都几有圣诞气氛嘅一啲嘅装饰品啊，咁啊都会咧就希望放翻喺屋企嘅。服装界方面咧，其实都见得到咧，即系而家就系、是、叫做虽然咧秋季啦，咁香港就冬天衫咧就不嬲咧都系嗰个叫做市场咧都窄窄地噶啦，因为香港受到嗰个气候影响，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啲人咧都会去睇下衫嘅，咁始终而家外游咧都系比较上少机会，咁但系咧亦都有店铺咧就反映翻啊，而家香港人咧因为经历咗今次嘅疫情之后啦，好多咧。都是習慣了呢個網上購物，變咗咧就係網購，似乎咧慢慢成為咗一個恆常嘅趨勢。咁啊，導致啲店鋪咧，其實佢哋除咗係要經營店鋪之外啦，即客人可以落嚟試衫啦，亦都咧同時咧兼顧埋網上嘅市場。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哋話啲生意咧都會做少都幾多。咁啊，而且咧可以透過網站啦，咁啊多啲咧就同客人互動啊，多啲俾唔同嘅意見啦，甚至乎咧就透過網站咧可以譬如主打邊一類型嘅貨品咧，佢哋都會覺得咧就容易啲咧就係同佢哋嘅客户咧就交換下意見嘅。咁呢啲都係一啲新嘅嘗試，咁啊始終無論係疫情定還是係市場策略啊，定還是而家睇緊呢一個嘅市道，聖誕方面係點樣咧？咁啊最緊要咧，我哋都係先做好衞生安全，然後咧咁啊大家再出一啲嘅奇招，希望大家嘅生意咧都可以蒸蒸日上啦。 有危就一定有機。各位抱住呢个心态嘅话咧，个思向都可以就系正向好多噶。 非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发现是错。非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面试我。

晨光交通天文台朝早7:08嘅时间啦，好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芭比林慧都已经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系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方面咧有阿 Toby 喎，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系，好，先讲交通啦， 好啊， 咁今日咧有个爆水管嘅位置提下大家嘅，喺荃湾嘅古屋里，咁啊近住西流角路咧系全线封闭，就系、是、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全线封闭，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咧就路陷嘅，咁已经清咗场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就解封。隧道方面，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私隧的沙田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这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就系咁样啦。 嗯，咁啊都正常嘅，暂时嚟讲听落去吓。 呢个钟数都还可以嘅，应该照计走。 系啊，不过今日停课可能会少咗少少车嘛，即系少一至少三啦。 你都啱，系啦。 系啊，不过暂时都仲有啲车嘅。 嗯，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嗱，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嚟噶啦。咁啊成日我头先晨光百科都话咧，其实 Blue Monday 嘛，系咪？咁啊有啲方法咧为大家就剔除咗，咁啊转头大家可以听翻啦。咁啊，阿 Toby， 你逢星期一嘅时候会唔会？即係有一種特別即係憂鬱嘅感覺喺度㗎。 啊，有㗎，星期一咧，係啊，特別你會，我會特別攰嘅，因為咧禮拜日咧，成日都瞓唔到嘅夜晚。 點解啊？ 點解啊？ 因為咧你，因為嗱，我淨係翻一至三咁樣啦，咁然後我一至三就會早瞓嘅，但去到四五六日呢啲咧，我就會 夜瞓。 係啦，可能去到大概十二點啊，或者有時一點咁樣。 咁啊簡單啦，你逢禮拜日嘅時候早瞓咪得咯。 我而家咁咯，就係 應該係禮拜日朝頭早要好早起身，搞到你嗰日好早眼瞓。 系啦，或者礼拜学啊，你学你话斋，礼拜六晚咯，一系就嗰晚尝试早啲，但通常都唔得嘅，通常都系去到嗰一日咧，你都系瞓唔着。或者嗰日咧，禮拜六你都係想，算啦，第二日都唔使早起咁啊，搞夜啲咁樣咯，都會咁嘅。咁然後咧就永遠搞到好晏啦。可能譬如我琴晚咁咧，我都係11:00-12:00先瞓得着嘅。咁之後咧就可能瞓咗5.0鐘啦，咁就起身啦。咁所以咧一定係好攰啦，然後就咁又翻工咯咁樣，即係有個咁嘅感覺嘅。 即係你個 Blue Monday 自己造成嘅， 自己造成啊！不過我見到原來 Barbie 個口罩幾 blue 喎。 係啊。 都宇宙咁樣喎，好似一個。 其實佢係有個圖案喺度嘅，即係藍色之餘又有其他顏色咁樣咯。 係有啲似嗰啲水彩畫咯。 係啊，我都係貪佢個顏色先買嘅，即係覺得佢好似多啲顏色咯，唔係淨係一隻色。 不過都係啲深藍色啦。 係咁啊，咁啊 口罩啫。 咁啊將啲即係 Blue Monday 嘅感覺咧，咁啊放曬落個口罩嗰度，咁啊戴住佢，咁啊冇嘢嘅，冇嘢嘅。最緊要唔好影響自己嘅心理啦。 係啊，自己開心啲咯。 冇錯啦，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下 O。点先？出边冻唔冻？凉唔凉？大唔大风咧？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 ，Papi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早晨 系喂，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啦，天气都几差下喎。咁啊，首先咧落雨落得好绵密啦，咁你话好大滴雨未至于嘅，不过肉眼都睇得到嘅落雨嘅情况啦。咁啊街上边嘅途人有啲都冇担遮，晨运嗰啲咁啊，知啊吓，可能觉得淋下雨个人清醒啲啊，唔会 blue Monday 咁样啦。咁但系今日啱嘅，好似 Toby 咁样讲，翻学嘅人系相对少啲嘅，但系唔代表咧路面上面嘅车少咗啦。咁啊估计因为今日都落住雨啊呢个时间，咁所以咧驾驶嘅速度咧，大家都相对慢啲同埋忍让啲，同埋个能见度咧相当低啊吓。咁广播道都唔算一个超级高嘅地方啦，咁啊都系高咗少少。譬如望向狮子山，成只狮子都睇唔到。咁啊望去香港道嗰边咧，又系咧灰蒙蒙一片啊吓。根本都遑论啊讲嗰啲话，喂见唔见到 ISC 啊？见唔见到山顶啲楼啊？咁啊完全乜都。蒙查查睇唔到啊，所以咧，即係今日咧，奉勸啲駕駛人士啦，駕駛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注意安全啊，小心路面啊濕滑啊，咁所以咧就有陣時呢個都係要注意翻嘅嘢啦。咁但你話點樣可以抗拒搬蚊地啊？我覺得咧，喂，真係星期一食個靚早餐啊，可能幫到手喎。咁如果望到啲早餐咧，靚嘅咁樣，咁你起碼。首先第一樣嘢，正所謂相機食先啊，你先打卡影張相啦，跟住咧仲可以慢慢彈。不過大前提係你而家已經起咗身咯，而家已經出咗門口去食個早餐，或者而家已經起咗身，已經開始炮製或者煮自己個早餐咯。 如果唔係你而家仲可以想好想賴床喎、啊、呢天氣潮潮濕濕陰陰天瞓多半個鐘啦、啊、咁樣咁就冇計啦幫到你啦。 呢啲天呢係好瞓嘅咁不過都要睇睇大家已經7:13啦、嗯、要起身啦、啊、快啲起身啦、啊、好咁、嗯、詳細嘅天氣方面呢就係咁嘅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呢去到26度左右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咁早晚稍涼周末至到下周初氣温會逐步下降。而家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咁正如頭先阿歐所講啦出面都有啲唔大唔細嘅雨呢啲唔知點樣嘅雨呢即係叫做梅雨。 嗯、 即係令到你帶唔帶遮好有陣時候都要諗一諗。 我諗你嗰區好緊要囉即係有啲區可能嗰個梅雨密啲嘅咁你都要帶遮啦。 係同埋即係唔係到到地方有瓦遮頭嘅咁有啲地方揼到雨嘅咁都要帶返把遮呀。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空气方面算系几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低水平嚟嘅。咁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今朝早嘅晨光大學咧，崔杰同继续请嚟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呢个世界嘅时事嘅。早晨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朝早咧，我哋要讨论嘅人物咧就系阿特朗普咁啊。当然啦，唔系讲佢对于嗰个选举嘅结果满唔满意啦。另外有啲嘢咧，其实佢应该都好着意嘅，就系、是、关于佢嗰啲传记啊，上唔上电视啊，呢啲牵涉嘅金额咧都几多嘅。 系啊，到今时今日，我谂。特朗普都要準備一下啲 plan B plan C 嘅啦。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佢有興趣咧，係自己搞一個啲數碼媒體出嚟，個對象咧就係睇住博士新聞嚟做，個對手就係博士新聞睇住嚟打。咁因為佢今次選舉即係大局已定啦，但係佢都已經係攞咗7,300多萬票。咁如果计票数嚟讲咧，即系以前冇一个总统够佢多噶啦。 嗯，即系拥趸就已经有一定嘅数目噶啦。 系啊，系相当大嘅基础嚟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可能啦，但系最近咧又有啲消息讲咧，有啲出版商啊，同埋啲电视台咧，就想揾佢做主持同埋出书。 系。 咁佢啲亲信讲咧，加加埋埋嗰个合同嘅总金咧，系达到$1,000,000啊。 咁誇張，咁其實比起做總統，可能收入仲多。 跟住有好多嘢做啊！嗱，咁佢最後寫唔寫就唔知啦。 嗯。 咁但係其實咧，即、就、係、是、美國總統傳統上高咧，即、就、係、是、由華盛頓開始一路都有寫嘢噶啦。 嗯。 咁以前啲總統就會覺得係在世嘅時候出版咧，就好似有啲虛榮感啊，即係有啲有啲傲慢啊，就多數都等自己過咗身先至出版嘅咁樣。咁但係而家當然唔係啦，最近啱啱有本書，上個禮拜早幾日就先至出版嘅啫，就係、是、奧巴馬嘅新嘅傳記咧、叫做《A Promised Land》，我諗可以譯做理想國啩。咁佢第一日啊，即係第一日出版之後咧，就加埋啲預訂嗰啲啦，電子書啦、實體書啦，同埋係嗰啲聲音嘅版本咧，總共咧就賣咗89萬本。 哇！ 第一日啫噃， 系 咁就創曬即係呢類書嘅記錄啦。 嗯， 相對於咧哈林頓嘅時候咧，哈林頓第一日出啦，佢嗰本叫做《My Life》啦，賣咗40萬本啫。但係計賣書嚟講咧，佢哋就肯定唔夠小説啦，即係嗰啲比啦，當然。 當然， 真係最第一日賣得最多嘅書咧。是哈利波特啊！ 系、啊、到而家都仲系，系咪个纪录？ 大结局咧，系卖咗第一日咧，都系卖咗800萬本啦。 嗱，咁呢一個就奧巴馬就相當之成功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喺歷史上高嚟講咧，真真正正，我覺得啦嚇，係最傳奇嘅一個總統寫對自己嘅傳記咧，係叫做Ulysses Grant。 哦，係幾時嘅總統嚟㗎？ 佢係第十八任總統。 嗯。 中文叫做格蘭特啦，我叫佢。嗱，咁佢其實當時就係、是美國內戰咧，就佢。就負責打贏呢場仗嘅，咁、所以即係嗰個歷史地位已經好高啦。後面唔係總統，但係我話佢傳奇咧，就係佢落咗任之後咧，就投資咗喺佢個仔嘅間公司嗰度。咁點知佢個仔個拍檔咧，係一個奸人嚟嘅， 遇人不淑。 係啊，就呃曬啲錢之餘咧，就氹咗佢咧，話間公司唔掂啦。之後咧，呢、這個格蘭特咧。就甚至系问佢好朋友借钱投资落去，结果冇埋啦。咁佢就搞到咧系要真真正正变埋家当啊！即系佢自己打仗嘅时候留低嗰啲物件啊，自己嗰啲财产全部都要卖晒，开嚟还钱。咁佢个老友咧都算系咁样啦，就将佢嗰啲个人物品咧，全部捐晒去俾政府，即系唔系佢自己要咗。跟住咧就虽然啊个物权。即係物業權我要啦，但係繼續俾佢住咁樣。咁、好啦，即係就大家都諗住，係、個總統都幾慘啦。最後咁樣， 你最後又翻身啦， 係嘛？唔係最慘咧，即係呢啲屋漏咁天逢夜雨。 仲慘啲可以。 係啊，即、就、係、是、好似粵語片咁啊。佢就唔係吐血，佢咧就係、個喉嚨咧患癌啊。大家諗住呢個總統都好多。結局都幾凄慘啦，咁就馬克吐溫啊！當時係呢個大文學咧，就睇中咗佢咧，就覺得佢寫嘢咧好吸引，就邀請佢咧，喂，不如你寫本書啊！仲咧係俾個版權税佢啦，俾到七成，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咧，你攞到、你攞到15% 就好正常啊！嗰時係俾咗70%，係啦，咁就結果佢一路寫啦，咁寫嘅過程裏邊咧。正话讲咗已经病危，咁全个国家咧，佢未出版呢本书咧，都已经好留意佢最后写啲咩出嚟。咁甚至有啲记者咧就跟住佢，一路做住报道，就话今日咧，格兰总统咧就有出嚟散下步啊。听讲咧，佢今日就写到两版咁样，即系佢未写出嚟已经好大嘅关注， 已经变咗套电视剧咁啦，大家都追住佢嚟睇。 咁最后咧，有好多真系出版咗啦。咁佢出版嘅时候咧，佢自己已经过咗身嘅啦。咁有人同佢计个数啦，呢本书最后咧，如果用今日嘅钱嚟计咧，就大约系卖咗系，即系佢可以收到嘅版权税咧，系$1,300,000啊！ 哇！ 咁所以其实啊，临尾咧，佢写咗呢本书之后咧。就令到佢屋企咧嗰個環境完全翻過嚟啦，改變曬。 即係佢一生都係為咗佢個仔奉獻咗。咁啊，唔知道啊，特朗普其實佢自己嘅故事都多啊，應該都豐富嘅。咁啊，最後咧會點樣出書法，或者係咪真係好似阿 Andy 你一開頭咁講？唔出書嘅話，我自己搞，即係搞個網站，搞一個頻道咁樣，又係即係睇下佢點樣做法啦。 即係最後一句啦，特朗普即使出書都好啦，肯定唔係佢自己寫嘅咯。 但应该都有人有兴趣睇嘅。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一朝头早再倾过。今日唔该晒何安达 ，thank you， 拜拜。 排位在终点抱着吉他沿路睇，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力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体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是烟花即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剑痛楚当世代会累积一幕风景到处天下地裂一起拉向这最后和宴 节要雾埋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这首歌曲来自 Nowhere Boys， 他们的最后的摇滚，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的。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好啦，问下林慧同埋问下欧咧，其实你哋两个人即系会唔会闲时都会踩下单车咁样咧？ 中意啊，我中意 噶，系啊， 好中意踩单车。 不过我觉得而家香港即系呢一个咁嘅疫情流行嘅时候咧， 啊、 即系我自己咧就会尽量避免去一啲好多人嘅交通热点咧，或者、嗯。單車熱點，其實你雖然話郊外或者室外咧、哦，但都可以好逼噶嘛，係啊，咁就比避咯，我自己會。 啊，係咁啊，好似文雪依家開咗嗰個屯馬線咧， 係啊係啊， 有一個接駁位咧，要過天橋先過到去另一邊咁樣先踩。 嚇、 啊，跟住咧， 咁個天橋點啊？要搭 lift 㗎？ 我唔記得我有個朋友踩過呢一條線啦，佢就話喺上水定粉嶺咧、 啊， 就有一個位啱啱要由左去右邊咁樣啦，咁就要經過行人天橋嘅，咁、 啊、 就。每次咧只可以容納三架嘅單車入到嗰架 lift 入邊， 哦， 跟住咧就上去啦，跟住有 即除非你就抬單車， 係啦，除非你 就搭 lift 啦， 係啦，跟住咧有一條單車龍咧，係、啊、排隊等 lift 上去過嗰條行人嘅天橋， 我明 推車咁樣過咯，幾有趣喎，我覺得呢個畫面。 其實有好多即係加單車徑或者跑步徑咧，佢哋如果係經過嗰啲高速公路啊、山路嘅時候咧，都要依賴幾多呢、這、一個。行人天橋，即係我之前都有試過，譬如喺呢度即係跑翻入去沙田大埔嗰度咧，其實近大埔道嗰度咧，哇！我第一次跑嘅時候咧，我真係爭啲蕩失路，唔係因為我唔識個方向， 點解咧？ 係因為咧太多天橋， 係 你要直頭，我即係見到有人跑過咧，我要問人啊，第一次嘅時候，我想問咧，我點樣去到嗰條路？嗰條天橋喺邊啊？ 好似咧近住馬騮山，即係有啲馬騮出沒嗰度，要過一過天橋先過到去。繼續直行到你去沙田。 哦，我知道你講邊條橋啊？ 其實加頓即係大埔道加頓再上嗰度有好多天橋嘅。 哦，係啊，係啊。 咁喺嗰度咧都幾容易蕩失呢個天橋路， 因為都唔知邊條搭邊條。 你唔知去咗嗰條路，咁嗰條路繼續上又去喺邊度咧？咁你都要揾一揾啊嚇。咁、 嗯、 但係如果嗱喺香港，我哋踩單車咧都係好要即係遵守交通規矩嘅，係、啊、咪？戴頭盔，咁、嗯、又有盞燈咁樣，咁同埋咧就喺翻單車徑嗰度踩， 係 叫你落單車嘅時候咧，哦、啊，你真係要落單車、 嗯， 因為我自己住嘅地方都多踩單車嘛， 係、 嗯。 咁咧都見到啲人咧係有啲交通督導員啦、 嗯， 又見過交通警察啦，係直頭企喺度。然後咧，當佢一見到有人咧喺一個需要喺單車徑，即係佢一啲可能路口咧要落車，跟住有啲雪糕桶跟住推個單車再上翻 車嘅地方啦。 總之係唔可以俾你直踩過去嘅時候咧。如果佢見到你即係個單車係直踩過而冇停低，去改咗做推呢個單車嘅話咧。个警察系会叫你过嚟嘅、 哦， 然后系会罚款嘅， 有机会票控你啦， 系啦，冇错，都有机会， 亦都有机会同你讲话，喂，你下次真系 系啦，要好好教导你，你要落车喎、 啊，咁视乎翻即系当其时嗰、那个、那个警员自己嘅执法啦， 到底 系票控啊，定还是口头警告啦、啊、咁、嗯、样，好啦，咁票控嘅话之前都讲过啦，咁你罚钱，又或者你有车牌嘅可能扣分咁样，咁其实即系踩单车扣分，我成日觉得都好唔抵嘅，系咪先？咁、嗯、但系即系交通规矩咧，就真系要遵守嘅，但系如果其他地方咧，当你俾人罚嘅时候咧、 嗯， 就唔同啦。 哦， 佢真係有機會咧，係需要你係有其他嘅懲處。 係係係。 呢個懲處都幾特別嘅。 點樣？ 咁咧嗱，內地方面咧有一份 你唔俾踩單車，見你咁中意踩， 就唔俾你踩， 唔俾你踩。 踩單車佢又好緊要，因為內地方面啲地方大好多嘛，咁佢哋有陣時係必要嘅交通工具嘛。 哦，係，其實都多人踩單車㗎，真係。 咁佢都好好嘅，為你着想。咁啊，雖然你踩得違規啫。咁佢可能俾張悔過書你，咁你寫完之後咧，咁佢點咧？寫完之後咧，佢會邀請你，或者係需要你去呢一個電視台嗰度咧，係真係電視台喎、啊。跟住咧就企曬喺度咯，企曬喺度之後有鏡頭影住啦。今日有個節目專 即係成班人一齊排排 幾例如一啲同啲官方合作嘅節目，跟住咧佢咧就會話啊，以下咧就有一班嘅朋友咧，佢哋喺呢個道路交通安全法嘅規定底下咧，咁啊違規。违规咁点啊？咁于是乎咧就需要咧就系影住佢哋，跟住佢哋手上面就拎住嗰个悔过书，拎咗悔过书之后咧就讲翻啊自己几时咧喺边一度唔小心过马路啊？ 吓、啊，即系逐个逐个讲啊！ 系啊，跟住咧就去到即系同大家讲翻，我以后咧都会遵守翻嗰个嘅规矩啊，咁样 都几多收视嘅、啊，应该即系有啲人总系中意睇呢啲，我系阿 O 啊。其实呢嗰次喺沙田呢我就唔小心呢冇落车。 係啦。 其实嗰个位呢就应该推自己 踩车过去嘅。我系拍完号啊我呢踩单车嘅时候呢即係冇戴头盔 啊。冇戴头盔啊。 我好后悔啊。 夜晚黑冇着灯啊。 係啦冇错。因为大家为我好即係定咗条规矩叫我戴头盔为咗我安全。我竟然唔听。 使唔使有含泪嘅演出㗎。 含泪。咁你自己个人选择啦。 但你唔可以太嬉皮笑脸啦。发自内 心嘅演绎。 但话说话晒你都悔过， 悔过嚟噶， 你唔可以太跳嘅， 所以你要认真嘅， 系啦， 将呢个信息咧就讲翻出去。咁我自己觉得咧，无论系单车定还是驾驶人士咧，其实有阵时罚钱咧，香港人嘅心态好容易就会咁样，就系罚钱都唉算啦，罚咗啦咁样。我哋最惊嘅系咩咧？事后有太多嘢跟手尾。 系啊，如果你叫我喺电视台拍片， 系啦， 我真系好惊啊。所以都系大家乖乖仔，遵守下交通规矩。 系啦，遵守交通规矩咁咪最好啦。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近七点半钟啦。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数字显示，儿童及青少年涉及色情物品同非法性交同毒品等嘅案件嘅宗数上升，估计可能同疫情下年轻人频繁接触网络等因素有关。今年头三季，警方录得29宗儿童色情物品案件，其中涉及网上社交媒体的宗数由去年的8宗升近一倍到15宗，受害人最细只系得7岁。案中女童7月的时候使用交友程式，第一日认识骗徒已经将个人裸照传送俾对方，最终经爸爸检查手机揭发。警方话呢类案件的事主年纪小，无戒心，抱住上网认识异性的心态，容易受骗。就学生受侵犯等的个案，社署话已经透过向社工提供的网上课程，呼吁他们多加观察学童的情况。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46宗同跳舞群组相关。跳舞群组累计个案达到80宗，另外有11宗源头不明的个案，以及初步确诊个案有5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跳舞群组确诊宗数上升得快，预期整体确诊数字不会短时间内下跌。目前的形势难以控制，呼吁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居家工作，市民要尽量保持社交距离。20国集团领导人话：，而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协调，令到各国经济重回恢复增长、保护同埋创造就业嘅轨道。各领导人在会上提及要确保疫苗公平分发。德国关注未有针对贫困国家的疫苗相关协议。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有消息话，最快下个月可以有第一批人接种疫苗。

个痛楚紧要啲，食唔到嘢都好似要，咁食啲流质嘢。 系啦，因为基本上你唔会食唔到嘅，即系除非啊，即系诶，即系唔好意思咁讲，除非你两边牙都有事， 哦、 即系左右都有事。如果唔系咧，譬如你左边牙痛，你就用右边咬噶嘛，右边牙痛咪左边咬咯。除非你两边都有事， 一齐生智慧齿，咁、你就真系 冇办法啦。 你牙痛今日？ 我今日冇牙痛， 咁、正所谓牙痛咁声啊嘛，听下你把声系点嘅声。 牙刷多过牙痛 咁声啊！ 以前细个牙痛有着数噶， 系乜嘢？ 有雪条食咯， 雪糕， 雪糕或者雪条咯。即系细个嘅时候啊，牙痛啊，阿妈会以前唔会无端端有雪糕或者雪条食噶嘛。一牙痛咧就有雪糕食。 系有冇啲僆仔日日都牙痛？阿妈我日日都牙痛喎，点解会咁噶？咁样系咪？ 今日咧，其实我就唔系想讲牙痛嘅，其实点解我咁问咧？就系、是。普通即系我估我哋三个啦、只有牙痛嘅时候咧，先至轻轻尝到呢个嘅痛苦，就系食唔到一啲烟韧啊，或者咧相对硬啲嘅食物。咁、不过咧，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嘅，咁你都知道其实佢哋咧慢慢随住年纪一路大咧，佢哋食嘅嘢嘅选择咧就会少咗好多啦。咁、以前我屋企同婆婆住啦，咁慢慢佢年纪大嘅时候咧，好多时即系佢嘅饭，即系佢嗰餐饭系食咩嘅咧？一系就蒸鱼。跟住咧就食蒸南瓜，其實我細個屋企咧好少食南瓜嘅，咁、但係婆婆咧因為慢慢冇乜牙啦，或者已經係食唔到啦，咁有啲又假牙咁啦，咁跟住有啲牙又會鬆啊咁樣啦，咁再加上咧可能佢吞嘢落去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困難，咁、所以咧好多嘅飯餸咧佢都係揀啲好軟嘅南瓜啦、豆腐啦、魚啦、蒸魚啦，咁跟住就開始重重複複 多啲幾味啦。 系啦， 即系你细个食好多，你想讲？ 唔系啊，有时候咧佢好好噶，佢会自己食晏嘅时候就整呢一啲嘅餸菜咯。咁当同我哋一齐食嘅时候咧，佢又会整翻啲我哋中意食 嘅有嚼头啲嘅。 系啦，咁但系其实你都可以谂到，即系从观察，你都见到老人家其实佢哋可以食嘅选择都比较少啊嘛。加上其实你后生嗰时候，譬如你话同佢饮茶咁样，哇！你哋个个都食大鱼大肉，佢咧就可能即系选择得好少啦，都系几样嘢咁样，可能食有肠粉啊咁样啦。 你觉得佢自己有冇觉得即系不是味而 其实会唔开心？噶，佢有一样嘢咧，佢到就算几咁牙唔好咧，都会间唔时 坚持食 偷食少少嘅 花生。 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好够胆食。 牙有问题就好难食到花生。 系啦，嗱，花生咧真系好多阿叔同埋伯伯咧，佢觉得、即系我有同啲阿叔同阿伯伯讲过嘢啦，佢话喂你冇晒啲牙咯，啊大伯你平时最中意食啲咩？最怀念系咩食物？即系如果依家俾翻一副牙你，譬如你想去深圳搵咪咪姐咁样，喂搞掂咗啦，即 系 好贵嘅。 第一样嘢食咩？ 系第一样食，佢话花生，好、多人。嗰啲叔叔伯伯都話啤酒同埋花生係佢好趨之若鶩， 跟住 好恨 有代替品食住花生糊先。即系都攞咗阵味先， 唔同嘅，咁都系嗰句啦。点解唔食花生酱咧？ 花生酱好啲，如果花生酱仲有啲粗粒，都可以 dip 下嗰几粒，抡完之后攞翻出嚟咧，咁啊。 嗰时我婆婆就食嗰啲叫做黑加仑子嘅软糖啊，好黐牙噶嘛。 你冇可能，又系冇可能食到噶。 佢会咯。慢慢會，其實佢真係 dip 好耐嘅。 等佢慢慢係啊，其實我都唔知道，因為我自己好少食呢啲黐牙嘅嘢嘅。好彩佢唔係食橡皮糖，橡皮糖應該就唔得啦。咁啊，點解我講呢個咧？就是、因為有見及此咧，我見到有個樂齡嘅會展博覽裡面咧，就有好多咧係特登整俾一啲吞咽困難嘅長者食用嘅軟餐、 我以為張潔棠仲話講嗰個就係、是、嗰個活動個名啊。有見及此啊！ 有見及此， 此牙齒嗰個 齒，係喎。 有見及此咁樣， 好好啊！呢個名， 等我抄低先。 係啦，喺啲護齒活動嗰度可以用啊嘛。 有見及此，係啦。嗱咁咧，就有唔同嘅社企啦，唔同嘅單位啦，都做咗一啲軟餐出嚟俾長者食。 嗰啲叫軟餐啊嘛。 係啦，就唔係軟飯咁簡單嘅，真係有唔同嘅食物。原來三年前咧已經重現咗一個黯然銷魂叉。烧饭出嚟噶啦， 你都变成晚餐咁样俾啲需要嘅朋友食。 系啦， 咁系咪类似分子料理咁样啊？ exactly 啊，冇錯，歐真係聰明啦。咁點解佢話揀叉燒飯咧？咁亦都好似阿歐頭先嗰個 case 咁啦，佢就訪問一啲長者，咁啊傾話發現你哋最掛住嘅係咩味道啊？咁佢哋就發現原來佢哋好掛住燒味嘅味道，咁、所以佢哋咧就用一款咧日本嘅酵素粉，就做翻一啲本地嘅食物，將佢本地化。咁到底個程序係點嘅咧？就首先將啲食物咧加咗呢啲酵素粉啦。然后就放入一个搅拌机嗰度打烂佢、再将呢一个嘅糊状嘅物体咧成品咧就加热去到70度，就倒入一啲帽嗰度。咁、譬如你要烧鹅咁嘅型咁， 整翻只鹅咁样， 系啊，倒入个烧鹅嘅帽嗰度咯。咁原汁原味原状嘅原餐啊， 原状嗰下嘢咧， 系、啊、 几细致啊！我 即系譬如你平时系斩大嚿叉烧，一嚿叉烧咁嘅样，但系咧我食唔到啦。 系， 于是乎咧就先攞咗嚿叉烧出嚟，搞，加埋啲 味道喺度啦， 味道喺度啦，再放翻落嗰嚿叉烧嘅帽嗰度，倒翻出嚟，都系斩大嚿叉烧， 系 不过就软身啦。 但系啲公公婆婆就食到嘛， 个味道 有阵时唔好讲话公公婆婆啊，我去过食一啲叉鸡饭咁样。 你都食唔到嘛？ 系啊，啲叉烧 干到 裂啊！ 咁系佢嘅问题，唔关你啲牙 刷子胶咁样，直情一嚼落，好好嚼劲，但系嚼极都嚼唔开咁样。啊，依家啲烧腊铺咧，有阵时啲叉烧真系咧。正所謂好叉燒，佢真係做唔到一嚿好嘅叉燒，都幾麻煩喎。 不過希望咧，即係如果你講起而家啲燒味鋪咧，希望佢哋賣呢啲叉鵝飯又好，叉雞飯又好，俾多兩錢汁啊！有陣時幹硬硬好難 啊！ 即係你明知硬嘅啦，咁你不多咁汁落去咯。 最正俾薑蓉啦，俾好。细个手指指甲咁样，俾多少少啊！唔该晒，高抬贵手啊！ 我有试过咧，问佢攞姜蓉，因为我中意捞饭啊嘛。佢话你要有鸡先至俾咯。 系啊， 系啊， 好 strict 嘅， 唔系豉油鸡都有。 咁你同佢讲啊，俾一嚿鸡我，俾一嚿鸡我。 佢又同你讲加钱咯咁。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此刻中国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全亮眼。 今日气温已经是1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而家听紧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嗱，今朝早咧，照計啲交通咧就應該會冇平時咁擠塞，因為少咗一班莘莘學子咧要翻學啦。 幾多啫？ 跌跌咯，小一到 小 三， 吓系啦，因为上个礼拜就本身之前幼稚园就停紧啦，咁今日开始咧就加埋小一至小三就停到12月初嘅，暂时个计划系咁样啦。咁嗱，因为停课关系咧，好多嘅小朋友咧就变咗一个新嘅常态，就要喺屋企度上网课啦。 系 嗱。大人都會有相同的經歷嘅，就係當你屋企個 WiFi 接收咧，可能個速度唔係咁強嘅時候咧，其實上網課咧嘅要求咧都幾高嘅。嗱，我自己有經驗啦，我自己同女女上網課嘅時候咧，經常遇到一個問題就係、 是、個女趕你出去啊嘛。 No， 而係咧見到你啊，見到你啊嗰啲咁樣啊嘛，走啦佢。 我唔會嘅，我唔會入鏡嘅、我通常係坐到老遠咁樣咧、就唔會干預佢。 我聽過啲就係話啲小朋友上緊網課嘅時候咧，跟住阿媽定阿爸喺後面行過 拖地啊，或者喂阿女點點，我就唔會出聲嘅。我通常咧如果真萬一有技術問題咧，先會衝過嚟幫佢解決啫、一般就即係。坐喺附近啦，叫望住啦，因为个女婿啊嘛，始终几岁咁样。咁、但系咧，嗱，我自己经历过最困扰嘅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屋企嘅接收明明已经系叫做强噶啦，即系本身因为屋企嘅家用 WiFi 而家你都知啦，都几发达噶啦嘛，照计个网速系 OK 嘅，但系原来咧上亲网课咧。佢扯嗰啲 data 咧，扯得好劲噶， 即系多嘢俾你睇啊嘛。 系啦，嗱，例如播片啦。我经常咧见到我个女咧就跳呢个机械舞，点解咧？其实佢嗰只舞咧本身就唔系只机械舞嚟嘅，因为佢窒啦，佢窒咁样咧就变咗好似跳机械舞。 我第一个怀疑先，因为我未试过上呢啲网课啊，点解无端端要跳舞嘅？ 哦，因为佢想啲小朋友喺屋企都唔好净系坐喺度上堂啊，就要佢哋做下啲健体操。其实好多学校都有噶，而家、 即系有埋体育堂一齐上嘅， 即系一定要你企起身喐喐手脚脚咁。 咁我终于明白点解咁多人睇 coffee 啊！上网一起做运动 是的，其实都 是需要的，这尤其是现在疫情那段时间、大家在家里但都要有少少的运动，不能够完全不动嘛、所以学校都会安排、必须的一个健体课程、有些就跟着音乐跳舞，有些就跟着 video 跳舞， 但是这里呢譬如说他播了个 video 给你，你要一起动、好了，但是有没有人会 mon 翻住你哋嘅老师， 有啦， 即系如果你唔喐，我见到你唔喐，哦，你唔喐咁样啊。 其实个老师咧有少少似睇闭路电视，我觉得，因为佢一路播紧嘢嘅时候，佢 suppose 系望住啲教材嚟教你噶嘛，但系佢同时咧又睇住一格格啲学生做紧乜嘢， 即系几廿个同学咁一格格，究竟有冇跳啊？ 系啦系啦，例如我有时都试过会咁样陪个女睇咧，见到啲同学瞓着咗。 但系个同学，即系你个女本身见唔见到其他同学嘅？ 你可以选择见到或者见唔到 嘅， 即系你可以教嘅。 系 咁我咧多数就唔教俾佢见到嘅， 梗系啦，见到其他同学好分心噶、哦， 我就系觉得好分心，所以我就唔好啦。但有时咧，阿妈八卦咧，走去 set 嘢嘅时候咧，就揿下 俾你睇 啊，睇下做咩先，跟住陈小明瞓着咗我。 喂，但系呢个譬如话，如果你翻真系翻学啊，真系上堂嘅时候，如果你坐第一行嗰啲啊。咁你永遠唔會知道後面做緊咩噶嘛？ 係 邊個會見到咧？就一定係坐最後嗰個你先至見到啦。咁即係話而家你自從上網課之後咧，大家個好公平啦。 係啊， 唔會因為你身高定矮啲定高啲，你就睇唔曬咁多嘢啊嘛。你矮啲，我撳個掣。我咪可以睇翻曬全班人做緊咩咯？ 係啦，因為同埋佢仲衰到咧有一個模式就係咧，佢應該係想你方便啲嘅、就係嗰個人如果有聲嘅話咧，佢就會自動跳咗去有聲嗰格畫面顯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聲你唔一定係答問題或者教書噶嘛，係啦。或者鼻鼾聲啦，或者試過有個同學因為阿媽喺後面吸塵啫咁樣啦，就全世界就彈咗佢阿媽吸塵嗰個畫面出嚟啦。嗱、咁但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今朝想同大家講一個新聞就係、咧，香港咧、差極都仲收到，即係最多 啲啫， 係啦。但有啲地方咧，譬如印尼咁樣啦、印尼之前咧已經係差到啲人要爬樹啦，或者要行好遠出咗村。先至收到 WiFi 噶啦， 咁個網絡即係佢本身個網絡建設未必係咁完善。 係啊，好多地方都係。咁原來咧，唔單止淨係印尼嘅喎，咁今朝早見到俄羅斯都係啊。咁有一位大學生咧，佢就上咗網上嘅一啲搜尋榜，原因就係因為咧，佢為咗要收到 WiFi 咧，21歲嘅呢位大學生咧，佢就每一日都嘗試揾一個 WiFi 接收點。 係， 咁佢點揾咧？就係佢去到當地，因為佢住喺一個小村嗰度嘅，咁、佢就聲稱自己屋企 WiFi 咧就收到 2G 嘅啫，即係手機 2G， 你諗下幾萬，你 上得嚟都落堂啦， 係啦，張相都未必收到啦，唔好話收到片啊。咁佢於是咧就嘗試去當地咧 爬唔同嘅树， 嗯， 咁佢就卒之咧，每一日都爬一棵，睇下边一棵收到啦咁、嗯。但你爬树咧，除咗你收之外咧，仲有一个困难、哦。你首先本身一个唔系爬开树嘅人，你要爬到棵树啦， 嗯。 咁跟住佢就最近咧，卒之都爬到一棵去到森林300米嘅深处咧，爬咗一棵8米高嘅树，就收到啦。 哦， 咁跟住大家就觉得，哇，佢真系好有嗰个意志同埋毅力啊！ 嗯， 佢要爬咁多棵树，去咗咁多个地方，就为咗要收到嗰一堂课。 但嗰个 WiFi 系咪免费啊？ 系嗰、那 个 WiFi。 嗰、那个 OK， 佢卒之去到一个公众嘅地点，系收到嗰个位嘅。 哦，咁咪悭咗啲钱噶？ 系啊，咁但系佢之后日日就爬翻呢棵八米嘅树噶咯， 仲要去翻个森林嗰度先上到。 咁咪 free wifi，、嗯、令我谂起即虽然你听落喂，佢好似为咗悭钱定还是真系好想学嘢，因为我 download 张相都唔得啦，二 G 咁样系，咁但系调翻转头谂，唔好话俄罗斯或者一啲，仲话系咪讲印尼咁啊？ 系印尼都系， 即系唔好讲呢啲地方。就算早排我哋睇啊，旧年啊，定前年啊，睇嗰度上流寄生族咧，嗰度电影咧，韩、嗯、国啦。其实佢都好多人咧，系点样啊？匿喺个喺住喺地牢嗰度咧，就系攞个电话揾边度可以收到免费 WiFi。 系， 即系其实就算你几发达嘅国家，几叫做啊富裕嘅国家、嗯，其实都有好多人系过嘅一啲非常不富裕嘅生活噶嘛。 冇错。嗯， 咁、嗯、 我最近都睇到一个报章咧，系讲香港嘅，因为就近呢一年半载啦，咁、嗯、大家好多人都喺屋企嗰度上网课啦，啲小朋友啊、学生，咁佢都有一个调查，就系讲其实都变相系加重咗屋企嘅负担嘅，即系无论你嗰个一啲器材啦、电脑啦，咁可能你又要增添某一啲嘅装置啦，咁上网又系啦，本身可能你嗰个网唔够快嘅，咁可能佢又要叫屋企人可唔可以加翻一个劲啲嘅 plan 啊咁样。咁等等咧，都加重咗有一啲嘅即系可能低收入家庭嘅负担。咁、嗯、但系又冇办法，嗯、即系原来呢一个都系即系上堂嘅必需品啦、啊。 我又系嗰句，呢、這个一定系嚟紧嘅新常态嚟嘅，即系你一定要有啲准备咁样。嗱，譬如阿林慧，你为例，你之前女女真系翻实体学校啦， 系 咁到而家咁多网上授课，你有冇另外要真系要加添咗一啲负担先？ 梗系有啦，我首先要买一个系装到佢嗰个程式嘅新嘅 hardware， 就系买个新嘅平板俾佢。 一个新嘅平板、 哦，因为小朋友唔识用电脑嗰啲制式，你就可以买，即系只能够平板咧，佢系可以自己识笃笃笃，有乜事佢又识笃笃笃。 咁點解你唔教佢用電腦呢？ 因為老師直情係當你屋企係個個都係用平板，佢哋老師直情上堂嘅時候教，嗱你哋而家用手指咧就撳呢個掣啦咁，所以你就好似覺得，唉個個同學都係跟住佢嘅操作去學。如果你個女突然之間零零舍舍係揾只貓屎去整嘅，咁又覺得唉好似係咪唔係咁好咧咁，所以你都係要去買。 咁譬如話就話崔傑同講話嗰個咩可能嗰個網絡。供應都要俾多啲 data 嘅，係咪要有一個無上限嘅咁樣， 是不是要 或者快啲嘅？ 跟住我亦都係因為佢咧 upgrade 咗屋企嘅嗰個網速啦，同埋買咗個新嘅 router， 等佢收得快啲。 哦， 即係其實 所以呢啲全部都係錢咯、 啊，即係全部都係錢啊！真係好啦，咁但係你自己有冇受惠先？嗱，講真啦，多咗個平板。 上网又快咗， 你自己有冇着数先？ 上网快咗，我觉得我系有着数嘅。个平板就真系冇啊，唔关我事啦。 咁你冇得用咩？即系你嗰、那个？ 我会俾佢攞嚟做学习用途，因为真系好多片同埋好多网课要上。而家嘅小朋友个新常态就系、是，我女女算少，因为佢始终低年级啦。好、多系譬如一日系上几个钟头嘅直播，再加额外嘅一啲片咧教你做功课咯。基本上全日都对住个电脑。 咁佢一日对住几多个钟头咧？要 我个女起码对住两个钟啊，最少对住两个钟。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常态，好多家长都担心啊，会唔会对可能啲视力都有啲问题咧？ 系啦，嗱，譬如话你之前正话讲，如果佢有个上堂系叫你上网嘅，上网嘅时候一齐做运动，咁佢有冇叫一齐上网嘅时候？嗱，大家一上网。大家一齊匿埋眼，唞一唞，我睇下你有冇匿埋眼先，有冇呢啲咁樣嘅嘢玩 嘅？冇喎，真 係。咁如果我一定要 呢個要考慮一下喎，係嘛？即係全身都有運動，但係眼球冇運動到。 你喺度望住都會攰㗎。 其實係㗎。 你喐，你又望住個 mon， 可唔可以大家一齊匿埋眼，或者一齊熄咗機佢咧？嗱，三二一，熄機。 拜拜，食粒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费。 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照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要有美德。他的语气稍稍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三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绵绵绵绵绵绵绵绵绵绵，我明明知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 小考的 mean 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4%啊，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今朝仲有少少雨粉，出门口要留意啦。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起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老婆点解仲唔做家务呢？ 啊，太太啊，我啲衫放咗喺边啊？ 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讲过，要使婚姻长久，就需克服自我心中的意识。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太太，好多谢你付出嘅一切。 其中涉及网上性交媒体的宗数由去年的8宗升近一倍到15宗，受害人最小只得7岁。案中女童7月的时候使用交友程式，第一日就认识骗徒，已经将个人的裸照传送给对方，最终经爸爸检查手机揭发。警方说这一类案件的事主年纪小，无戒心，抱着上网认识异性的心态，容易受骗。就学生受侵犯等的个案，社署说已经透过向社工提供的网上课程，呼吁他们多加观察学童的情况。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46宗同跳舞群组相关，跳舞群组累计个案达到80宗。另外有11宗源头不明的个案，以及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跳舞群组确诊宗数上升得快，预期整体确诊数字不会短时间内下跌。目前的形势难以控制，呼吁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居家工作，市民要尽量保持社交距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9，人民币6.56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

賺到錢嘅。咁我哋而喺今個週末，今個長週末，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呢個長週末嚟講嘅話咧，個銷情喺美國好與壞咧，就會直接咧就反映咧個整個月份咧個美國嘅零售銷情係點樣㗎啦。咁所以咧今個週末嘅銷售咧係可以話係相當之重要嘅。咁而根據路透社引述 Oxford Economics 嘅估計嚟講嘅話咧，就喺今個長假期嘅銷售嚟講嘅話咧，唔排除咧美國咧個整體銷售按年比咧可以有 0.6% 嘅增長。 0.6% 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增長，但係唔好忘記今年咧面對住咧個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如果仲有 0.6% 嘅增長，唔需要收縮嚟講嘅話咧，已經算係相當之難得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密切留意住今個星期美國嘅零售銷售嘅情況啦，去衡量咧整體美國嘅經濟嘅最新形勢啦。 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南韩方面嘅情况啊。 好啊，咁南韩嚟讲嘅话咧，都系喺今个星期四啦，就有议息嘅。咁我哋见到啦，过去南韩环咧对个美元嘅汇价咧一直咧系上升嘅，上升得几犀利嘅。咁如果你睇翻由七月份即系由第三季开始到现今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南韩环咧对美元咧大约系升咗咧系大7% 左右嘅。咁所以咧，如果如果佢而家你见到即系南韩央行咧，睇下佢会唔会咧有啲咩意義啦？咁尤其是喺星期四嘅議息會，睇下佢會唔會講啲咩嘢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如果真係要壓低個韓元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因為你而家見到咧個南韓元個息率咧已經係去到一個歷史低位噶啦。咁再減都空間唔多，咁所以就變咗咧市場就關注咧，就話南韓可以做啲乜嘢，同埋佢會唔會咧係針對住個韓元係會有咩言論啦？ 咁今日咧都有一啲咧经济数字嘅公布啊，系咪啊？ 冇錯啦，今日嚟講嘅話咧，以經濟數字嚟講嘅話咧，就係公布翻啲歐美英國等等個最新嘅十一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啊。咁呢啲數字嚟講嘅話咧，係最能夠反映咧係歐美最新嘅十一月份嘅狀況啦。咁所以咧都值得我哋關注嘅。咁另外咧喺今個星期三嚟講嘅話咧，美國將會公布第三季嘅 GDP 嘅修正數字啦，同埋咧個 PCE 平價物價指數嘅。咁而 PCE 平價物價指數咧，我哋係最要關注啦，因為這個數字呢是聯儲局一路都是將它制定貨幣政策的時候呢最看重的通脹數字。那我們即管看看個數字是怎樣 了。講開美國啦，看到溫先生寫的文章專欄都有講美元的領導地位再被挑戰，那何解呢？ 其實呢在上個星期來講過最矚目的兩件事情呢，一個就是當然就是這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協定，這個是東盟的十國再加上中國日本南韓這個澳洲和新西蘭所簽署的這個協議。這個協議呢基本上我上個星期上個星期一呢都跟大家講解過的，就說透過這個協議的簽訂可以令到呢就中國在區內嗰、那個嗰個貿易咧就將會更加蓬勃啦，咁會令到人民幣更加有機會咧係同挑戰美元嘅領導地位啊。咁呢個咧就係上個星期同大家講解過噶啦。咁但係咧上個星期咧就有第二件事件咧係好值得留意嘅，就係咧嗰個 SWIFT 嗰個數字 ，SWIFT 咧就係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嘅嗰個最新公布嘅全球支付貨幣嘅排名。喺個支付貨幣嘅排名嚟讲嘅话咧，欧罗咧去到呢一个嘅十月份嚟讲嘅话咧，就超越咗美国，成为咧系全球第一大嘅个支付嘅货币嚟噶。咁佢咧就超越唔系好多嘅啫。咁喺十月份嚟讲嘅话咧，用欧罗嚟做结算嘅比例咧，系大概系讲紧37.82%，比起美元所做嘅结算嘅比例咧，37.64%咧系多少少嘅啫。咁但系咧，歐羅已經係超越咗美金，成為全球最主要嘅呢、這個交即係嗰個支付嘅貨幣。咁如果歐羅成為咗全球支付嘅貨幣，即係意味著啲乜嘢嘢咧？嗱，首先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如果我哋譬如好似香港啊，我哋係消費用港紙噶嘛，咁如果我哋用港紙嚟講嘅話咧，咁我哋咧喺嗰個銀包度啊，咁通常都會擺港紙啦。咁同埋我哋喺銀行户口嗰度咧，亦都會擺多啲港紙啦，要面對住嗰個消費所需要嘅錢啊。咁如果全球嘅 支付是用歐羅來做支付的話，那就是說日後呢在個儲備貨幣裡面來講，那些人呢那些國家呢就會擺多一些歐羅，就不是擺多一些美金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講過呢，個美元的地位呢就明顯呢是進一步呢是受到挑戰了。那這樣東西呢是對美元的匯價是相當之不利的，那也都是解釋為什麼我一直呢都是看淡美元的匯價的最重要的原因。那我之前其實跟大家講過的了，自從7月份呢歐洲發行共同債之後壯大了整個歐羅，那歐羅就那個日後是有機會挑戰美元的地位，而今次在個 SWIFT 的數字也都正正是告訴我們這一樣東西是證實了，所以我們密切留意著。當然這個只是一個月的數字，我們密切留意著日後多幾個月的數字，看看歐羅那個支付是不是繼續是超越美元，還有繼續是遠超越美元，這個就會是斷定日後個美元的匯價的走向。 嗯，那投資者就可以留意回，留意這個環節你就會尋找到更加多的投資機遇。那我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麻烦温生，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谈。嗯，拜拜。 阿欧，为什么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因为我习惯和听众一起看股市，一起看波，一起上班，一起上学，还有和听众讲一声早晨。你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梁永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梁永忠，忠哥，有咩令到你翻晨光第一线啊？ 我下个礼拜讲啊嘛， 系 啊，下个礼拜先到我讲。 通常都系出粮啦、啊，咁样打工仔都系希望啊，有汗出。有糧出啦，咁啊，喺投資市場賺完啲錢咧，有啲朋友都話啊，諗住享受一下啦，咁啊，家長們咧會帶啲細路仔入樂園啊，接住嚟咧就講一個咧優惠嘅情報，都唔係優惠啦，直情係著數嘢，咁啊，呢個老鼠樂園咧就送出啊1.5万張嘅門票，上網登記咧就 OK 啦。 幾時啊？而家開始啊？ 係啊，呢兩日可以噶啦。 但係嗰張如果你抽中咗嘅話，嗰張飛幾時用啊？ 唔知喎，冇講字喎， 即係可唔可以等等，可唔可以直到永遠？即係你唔好限我呢個月要用啊！呢個好難去喎、啊，大佬 難搞少少喎，咁樣咁。但係咧，呢個都係佢哋樂園嘅慶典嘅優惠嚟嘅。咁我話説都唔知幾多周年咁樣啦。 但係如果阿歐華而家係送嗰個入場門券， 係 吸唔吸引呢仲？ 我有三四年冇入過去啦。你幾耐冇 入 過去啊？ 過去咯。 咁我呢幾呢咁多年嚟，我入去幾次啫，似係咁樣。 係咪都係做嘢？你入去 入去都係做嘢。係喎、我真係未試過自己入去玩喎。 嗱嗱嗱，機會嚟啦！我 send 條 link 俾你。 啊，真係喎，真係入去玩。 直頭幫佢登記埋啦。 咁而家當然咧，入場費啊偏都叫做 貴啊， 貴啊， 負擔啊，有啲負擔啊。係 啊。 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嗰個招來就話，我送張門券俾你。咁係咪吸引嘅地方呢？嗱，因為 吸引啊， 嗰個精結就係佢而家淨係送咗毛串俾你啊嘛，咁你係咪食嘢咧？飲水咧、你知入去飲杯水都貴噶嘛，大佬。 咁當然啦， 都係錢嚟噶嘛。 你話佢都係送1.5万張嘅樂園嘅門票，咁你話喂，全香港咁多人都唔係個個受惠到噶啦，係咪先？你估咁容易抽咩？咁佢仲有150份嘅酒店嘅住宿嘅，即係可以住埋入去同埋請你食嘢嘅咁樣。不過嗰個就少啲啦。 嗰個少啲啊， 150份咯。 咦？但呢個好似吸引啲。 呢個吸引啲，咁起碼可以住一晚啊嘛。 我未住過香港呢、這个主题乐园嘅酒店咯，佢有三四间噶嘛，好似 系啊系啊， 你有冇住过？ 我冇啊， 你有冇啊？ 我真系冇、啊， 我都冇啊，我每次都系入去做嘢咋，真系、我想认认真真享受一次。你知唔知咧？嗰早排啊，有个细路仔个家长带住个细路仔啦，佢同一个 lift， 跟住咧个细路仔就话：喂，妈咪，我要去老鼠乐园啊，因为咧我要探下有个 Iron Man 嗰个咩啊咁样。 哦，新嘢嚟嘅。 我先经过，其实嗰嚿嘢已经两年噶啦。 系啊， 但系我都未睇过， 我又何尝唔系？ 我直头唔知添啊，真系。 咁你又 唔知？ 突然间 呢个你平衡时空喎、啊，你第二个世界。 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读大学咧系同同学仔一齐去申请啲年票嘅。 系。 哇！真系去到烂咗，可能一年里面咧，你唔去翻三四次，你觉得？ 都卅年前啦，你大学都。 你人哋嗰 佢都系15周年啫喎，而家。你又过分咗。 你又过分咗，佢15周年咗。但系你讲 到年纪几 老几老？ 不過你講嗰、那個、叫做鋼鐵人 Iron Man 嗰個落月嗰、那個嗰嚿嘢都兩三年前咧、 哦， 你完全聽都未聽過， 我真係唔知道、 啊，又背得滯， 我真冇、啊。 嗰時咪大羅大哥講咗就話，又唔知係邊個香港嘅 artist 實在講句嘢咁樣噶嘛？ 係啊，宣圈啊， 係 啊， 我仲以為係阿 Eric Kwok 添， 唔係神魔，因為佢真係有個真嘅 Iron Man 喺度，佢唔可以有另外一個喺度、 啊，太似啦，係嘛？撈亂咗，撈亂咗。 copyright 噶嘛？咁、啊、既然我哋三個都好耐冇去過主題樂園，何不俾錢入去？譬如住宿一晚或者食下嘢， 唔好咁心急住，係嘛？抽咗先。如果抽咗系唔使钱嘅，我冇理由俾钱佢啊！ 香港人咧，即系所有嘢都要抽嘅、 嗯。 十年前系咁，十年后又系咁。波鞋又要抽，居屋又要抽。 系嘅， 系啦。 嗱，但系而家咧，即系嚟嚟去所谓嘅优惠咧，都系不外乎系咁样送一啲叫做啊，即系免费嘅嘢俾你用啦。咁但系正话都讲啦，你而家送俾我有咩用啫？ 系， 我都唔知道去唔去到啊嘛。咁如果你突然之间个疫情可能，即系希望啊，希望唔好讲过头说话。咁但係而家呢段時間都唔係咁鼓勵我哋去咁外出啊嘛，但你係咁樣送呢啲嘢俾我哋，其實會唔會仲奇怪呢？調翻轉頭，嗱你送唔緊要，可唔可以嗰、那個優惠期長啲，即係你唔好 2023年咁， 係啦，2023年之前先截止。你唔好系呢个月截止，呢、這个月截止我点去呢？ 咁唔得啦！二零二三年咧，佢十八年嘅致庆咧，佢唔知道送啲 乜 嘢啦。 系啦， 咁你再送后面嗰五年咯，送廿五周年纪念嗰啲咪得咯？ 得唔得咧？ 可以噶嘛？嗱，譬如而家你唔系话净系呢个地方啊，而家上一次正上几次我哋都讲过话，有啲商场 系 送翻嗰啲洗钱飞俾你噶嘛？ 系啊系啊。 好啦，嗰啲又系啦。咁而家我哋都唔系咁鼓励我哋出去食嘢嘅时候，你但系你要送啲优惠俾我，系叫我出去食嘢。咁、究竟你系想我留喺屋企啊，定、还是想我出去食咧？ 系 又调翻转头啦。嗱，如果你系送啲优惠券、可唔可以变成外卖咧、 哦？ 即系我斋外卖，嗱、我嚟。但系我使外賣啫，咁得唔得咧？你就唔一定同食喎。如果唔係，我又係唔知即係根據政府呼籲留喺屋企啊，定還是我根據呢個優惠我出去使錢 啊？你又啱，但係早排咧，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即係佢哋都冇諗過而家嘅情況係咁樣噶嘛。突然之間收緊咗嘅時候咧，佢哋發咗出去嗰啲優惠券咧，都真係唔知道有冇得用到。 唔係，但係鐘哥講得好啱啊！就係、咧疫情反覆啦，咁啊政府都叫我哋唔好瘋狂咁樣 出 去街住啦。但我有一啲朋友咧，就嗱唔好學啊，唔鼓勵唔鼓吹。佢話：喂，都知道就嚟籃球場就嚟閂噶啦， 不如打多場波先啊！ 快啲啦，連續打廿個鐘啊，好似琴日張敬軒演唱會咁樣，幾多人去睇演唱會，更加多買咗張敬軒飛嘅朋友仔話：好彩我唔係買尾場咋，大家今日唔知聽日事，我想睇軒仔啊，今日有冇得睇，聽晚有冇得睇啊，都成問題啊咁樣。 其實你上網即係呢段期間冇辦法啦，咁可能上網睇啦，又或者聽下隻唱片先啦，咁都係一個頂住檔先啦。 聽我哋轉個頭播咗 張敬軒。 唔系讲笑啫， 播住先， 嗰阵阿轩仔 O K 噶， 先得唔得啊？ 阿全，我帮你揿住揿木， 系啊，嗱， 讲条木， 讲啲过头说话， 好靓剧噶，讲台嗰条木， 你唔好乌鸦口啊！ 系啊，咪所以呢段时间都真系阵间都好认真地讲呢段时间，虽然讲咗好多次，但系真系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保持一个社交距离。盡量去少啲人多嘅地方，雖然明白呢段啲嘢都差唔多一年啦，真係會有啲抗疫疲勞係真嘅、 哦，直情係抗疫頹添啊！ 而家真係抗疫頹啊， 抗疫頹啊，疲勞都講唔過去，頹起上嚟啊！大家 呢個名可能會變成一個新嘅言語，抗疫頹啊！大家真係 我創作出嚟嘅， 係啊，你好叻啊！ 啱啱創作，多謝 我都想創作一個， 希望可以逃過張敬軒個烏鴉口，希望軒仔七場開曬。 咁但係即係就算我哋抗疫頹都好啊，都真係要即係點都要堅守住先啊！咁今次而家嚟緊又見到啲數字上升咧，咁其實都真係大家做多一啲，唔好咁快頹住啊， 講得 頂住先。 係啊，咁啊講埋天氣啦，都要留意住嘅，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83%啊。 貿發局熱線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 TDC Hotline 先分繼續喺度噶。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啦，香港設計中心合辦第十屆嘅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BIP Asia 咧，將會喺下個星期啊，即係12月5至6日喺網上舉行噶噃。今日咧，我哋就請嚟咗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李家邦先生 Bradford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活動詳情嘅。早晨 Bradford， 早晨 Stephen， 想問一下啦，其實咧論壇踏入第十屆啦。 咁唔知今次咧有啲乜嘢重点咧？ 今年嘅主题系咧开放式创新，转变中推动协作。我哋邀请咗大概60位国际知识产权嘅专家啦，同埋科技界嘅领袖担任我哋今次呢个论坛嘅讲者。透过专题嘅论坛，同埋我哋网上亚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咧，令到知识产权交易嘅同埋新科技嘅应用咧，更加为普及。咁第一项系论坛第一日上午新增嘅专题演讲，全球大型众筹网站嘅创办人 Yancy Strickler 咧，将会分享佢创立平台嘅过程啊，同埋佢畅谈咧透过协作同埋创新啦，即系我哋今年个大会主题啦，创造价值。咁同场咧，亦都会邀请到专案嘅唔同嘅发起人，包括来自日本嘅 Borderless 啦，同埋香港嘅代表 Origami Labs 咧，同场参加一个讨论嘅环节，分享佢哋点样利用呢个平台咧，通过协作嘅力量咧，将创意变为现实。咁另外咧，就系当日下昼嘅时候咧，举办嘅主题论坛咧，咁今年咧，我哋有三位重量级嘅嘉宾出席，佢哋将会环绕住通过协作创造知识产权价值嘅呢个主题啊，透露佢哋唔同集团嘅最新发展。咁另外咧，第二日啊举行嘅环球科技峰会咧，第一部分咧，我哋个炉边对谈咧，我哋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李泽湘教授做主题嘅主讲嘉宾。第二部分咧就有我哋香港科技园嘅初创企业代表展示我哋香港科创嘅新势力。而第三部分咧会有科大嘅代表咧去探讨环球疫情下边保健行业嘅一个转变。咁论坛期间咧，我哋会举办好多场嘅专题讲座，讨论有关知识产权嘅商业啊，同埋法律嘅实务啊。同埋市场以及行业嘅发展等等。 嗱，咁我就知道咧，今年嘉宾嘅阵容咧就真系非常之鼎盛啦。咁而论坛咧，其实亦都第一次咧移师上去网上面嗰度举行嘅。咁都想问下 Breffer 啦，仲有啲乜嘢活动系值得推介俾我哋听众嘅咧？ 除咗第一日上昼新增嗰个专题演讲之外咧，其实今年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啊，特别喺12月2号，即系论坛开幕第一日啊，新增咗一个圆桌会议系列。我哋叫新名咧，就叫 Inspo Talk。我哋就请嚟业界唔同嘅专家，就住唔同嘅知识产权嘅议题啊，例如喺疫情下边个挑战同机遇啦，网络红人合作咧等等嘅知识产权策略啊，同与会者咧互相交流。第二咧就系我哋嘅论坛咧，亦都会启动第三届叫 IPH。香港知识产权创业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比初创的企业呢进行一个竞逐，希望呢在那个市场上面一些现成已经有的专利技术的使用权呢，他们就可以拿到来使用。那个目的呢其实我们就希望支持香港的初创企业呢可以发挥他们创意，加强他们在那个市场上面的竞争力。优胜者呢除了可以使用已经开发了的技术和专利之外呢，其实他们还可以免费获得创业的指导和专业资讯，支援他们拓展他的业务网络等等。而我们也都会帮他们同不同的创投基金去联系，希望可以帮到他们吸引更加多的投资者去对他们的项目有兴趣，为他们带来资金。这样到时会有来自不同的知名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策划专家来到我们这里，就在网上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有效咁样提升企业价值咧，同埋发挥到可持续性嘅发展嘅潜能咧，咁样。咁唔同嘅过往咁多届嘅得奖者咧，亦都会参加。咁咧就透过我哋呢个网上论坛咧，同与会者咧分享参赛嘅心得，同埋佢哋创业嘅历程。今年个比赛噶，我哋将会聚焦喺数码化啦、智慧城市啦，同埋物联网等等嘅相关科技。鼓励初创的企业咧发挥佢嘅创意，将现有嘅专利技术咧应用去到唔同嘅业务领域，进行快速嘅知识产权商品化。 今次嘅论坛活动真系非常之精彩啊！可以全方位咁样咧协助业界把握商机，加强竞争嘅力度同埋优势噃。今日唔该晒你 ，Breffer，Thank you。 唔该晒，志芬。 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参加，可以到论坛网页www.bipasiaforum.com 浏览详情。

踢毽的目标很简单，当你和一班朋友玩的时候，当人家踢只毽给你，你一定要用只脚踢起它，然后将它踢给第二个，总之谁令到只毽落了地呢，那个就为之输了。千万不要看小这个游戏啊，因为这个高难度的运动亦都是有世界锦标赛，香港队亦都是曾经拿过很好的成绩添。 张杰同，你有冇玩过呢几样嘢先？ 梗系有啦，咩年代都玩啊！原来我发现 边样你系你嘅强项啊？ 橡筋绳，因为橡筋绳咧有好多款玩法，可以个人跳啦，即系自己喺埋一个角落头度跳啦。一系咧就可以一大班人跳啦，一大班人跳都有几个玩法。一系咧就扯行条绳，就咁 跳高， 跳高或者跨过。有啲咧就系你可以掂到条绳嘅，都系扯行条绳。咁你可以咧，即係只腳勾佢落去，然後過對面咧又得嘅。一係咧就揈大繩，係啦。咁啊，呢玩呢、這個即係大家一齊玩嘅橡筋繩嘅時候咧，煩就煩在邊個做揈繩啦。因為其實如果揈繩嗰個都幾悶噶嘛，所以就要輪住咯。 哦，哇！Vincent， 你有冇玩過先啊？ 我想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嗰陣時讀小學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係女同學玩嘅，男同學就好少玩跳橡筋繩。 有， 這個、是 真 係 少，真係少嘅。 咁你哋兩個有冇玩啊？ 我睇，因為我係冇辦法玩到嘅。 點解咧？玩啊！ 點解咧？好難玩嘅。嗱，咁我以前讀中學嗰度咧，女生係著旗袍嘅。你穿旗袍玩橡筋繩，我覺得是可以去籌款的了，已經 是喎、 是神乎其技。正話張傑同講又勾繩啦、跳高啦，穿旗袍的同學完全冇難度，照勾，哇！真係好嘢，仲要係最緊要咩咧？冇走過光的、一樣一個人都未試過，真係厲害。我哋嗰陣時睇咧，唔係話哎呀女生玩橡筋繩，我哋睇完全唔係，真係當睇雜技嘅。有乜理由咁厉害先得？哇！即系净系用嗰个膝头哥对下咧，勾只脚上我已经可以勾成啦。 系咯，因为旗袍多数都吸膝噶嘛，其实嗰个活动能力大减噶。 所以佢哋个弹跳能力好强。 咁但系我想知道点解男仔唔玩呢？ 男仔啊，基本上就系怕输，好简单，因为真系冇咁厉害。除咗讲嗰个弹跳力之外咧，仲要讲个柔软度嘅。咁男人可能即係男仔咯，嗰陣時係你打籃球咪會需要彈跳力咯，但係個柔軟度始終係差少少嘅，即係同女生比起上嚟。 因為女仔咧多朋友一齊玩咧，直頭得閒嘅時候係會織自己嗰條橡筋繩噶嘛，即係有時候換下啲唔同顏色嘅橡筋啊，咁樣又去即係改良下自己條橡筋繩，加長啊、縮短啊咁樣樣噶嘛。咁你哋男仔唔玩橡筋繩玩咩啊？ 嗱，咁正話阿梁岳希講到跳飛機。小学生啊，我哋去到中学就唔玩嗰啲噶啦。 我中学冇嘅时候，好失落噶。 完全唔会啊！咁嗰阵时又玩其他，譬如踢西瓜波啦、打篮球啦，玩嗰啲啦嘛。咁女生咧就会 keep 住继续玩橡筋绳嘅，呢好奇怪啊！玩到 即系升到中学之后， 玩到中学毕业噶，真系可以啊！咁另外一样咧，嗱踢毽啊，踢毽有人读踢毽啊嘛，即系样样都有人读嘅。我哋僆仔读系读踢毽 啦、 啊。 我哋细个讲， 咁正话讲阿梁国希讲到就话用脚板内侧、脚板外侧、大髀、 脚背 都未完。其实咧，如果你再玩耐啲，我以前我记得我有个中学嘅师兄咧，真系好厉害。我怀疑佢唔知系咪嗰啲 港队 嚟嘅。 我以为你话又系杂技，咁多杂技团， 即系同杂技冇乜分别，背脊可以顶，即系可以浪一浪，再夹翻上嚟再踢啊嘛，跟住头锤用个头。打過去又得， 係咪除咗手唔好用？ 總之唔可以用手嘅、啊，總之唔可以手。但係咧有好多規矩嘅。如果你正式比賽，你又唔可以即係嗰個演就高過自己幾多又唔得，即係佢好多規矩。呢、樣我就唔係太熟啦。咁同埋以前學校同讀書嘅時候玩，通常都係圍圓圈嘅啫嘛。 係咯係咯，即係你踢俾我，我踢俾你。 我踢俾你，即係總之邊個跌咗啊？咁渣㗎嗰啲咁樣啫嘛。咁但係咧出邊就係比賽啊嘛。 比賽係個人定係點樣？ 一隊。 一隊嘅， 好似一個羽毛球場咁樣噶嘛， 細啲就有個網嘅，咁就踢去對家嗰度。 哦，即係又唔係圍圈㗎啦，有個網踢對面。 係啦，真係好似打羽毛球咁樣，係打排球咁樣打嚟打去嘅。嗰啲咧就真係難啦。咁同埋咧，你唔好以為攞個鞭踢啊好易啊，好難踢㗎。 好難啊！ 你哋兩個冇踢過先？ 有練過，練唔到，完全唔知點樣個技巧係，係 啊。我自己講啦，我頂多三下嘅啫， 三下。好啦，咁你哋個鞭喺邊度揾翻嚟嘅？ 文具鋪咯。 文具鋪。 係啊。 以前嘅鞭同而家嘅鞭有啲唔同嘅，你知唔知 而家佢哋可能係有啲可能有塑膠成分啦，有啲仍然都係用紙啦。 以前攞咩電話簿啊嘛？ 以前嗰啲係啊，有電話簿，你揭開嘅時候咧，咦，有電話，邊個咧？呢個就係最有趣。嗰陣時通常一個件新買翻嚟咧，咁啊踢下踢，踢到差唔多爛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哦睇下邊個電話先，有啲咩電話就打嗰個電話俾人。 真的很犀利啊！嗰陣時我好記得咧，中六七啊，我哋嗰陣時仲有中六七噶嘛，啲師兄咧真係一到小息咧就會喺個操場嗰度踢毽噶啦，其實係一個表演嚟噶，我覺得 都係嘅，都係 嘅。係啊，因為其他一啲低方嗰啲係唔會玩呢啲，一來隻腳唔夠長啦，我估即係嗰個控制未必咁好啦。即係師兄即係去到其實你諗下中六七啊，都成十六七歲啦，差唔多。 差唔多啦，差唔多。 係咯，都仲踢毽喎。其實踢毽真係一個唔係話小朋友嘅玩意啦，去到大人都覺得好有挑戰性嘅。 其實任何嘢啊，任何嘢，就算你跳飛機又好，踢毽或者橡筋繩都好啦。你留意一下，將呢一樣嘢你不斷玩咧，你就變成專業噶啦。嗱，而家你踢毽有比賽啦，橡筋繩其實等於而家好多揈大繩，咪好多香港 香港跳繩 隊攞好多獎，好勁噶嘛。全部都係你只要唔好放棄，你將佢變成你嘅專長咧。你又會有另外一邊天空。 咁跳飛機咪變咗放飛機咧？大概就 你講緊自己啫。 喂，反而阿鐘哥，你有冇一樣嘢耍家嘅呢？ 如果你係運動項， 以上頭先講嗰三樣嘅話， 哦，嗱，而家我呢個年紀就樣樣都唔耍家啦，梗係即係我哋要坐喺度睇嘅啦嘛，即係可能喺球場度，哦，哥踢得幾好，睇到呢啲。我講你都唔信啦，你知唔知我第一樣玩嘅運動係乜嘢？我第一樣即係叫做運動啊！跑步唔計啊，因為跑步都小學又好，初中一定要跑跑跑咁樣噶嘛。你估下我第一樣玩嘅真係運動係乜嘢？ 羽毛球， 羽毛球都未係。 好正路啊！呢啲佢話你估唔到， 估唔到啊！ 唔通係社交舞？ 都以前講起以前我哋。好想入嗰啲系咩？土风舞班 系啦，嗰啲社交舞学会。 好想入，迟啲搵一集讲啊！中学嗰啲咩啊？ 兴趣班， 兴趣班。唔系我最初啊，第一样玩嘅跳弹床。 吓、 哦！你估我唔到嘅，真系我跳弹床几叻噶嗰阵时。 可以点样？ 打关斗啦，梗喺上边。 哦，機會嚟啦！而家咧都仲有一啲嘅康樂設施係興翻一家大細去玩跳彈床噶嘛？ 唔係嗰啲啦，我哋玩嗰啲真係以前係叫做要考牌嘅，即係金銀銅章嗰啲咁樣咧。你可以 你童軍嚟㗎？ 我又唔係喎，所以我可以跳咯。如果係就唔得啦， 就避嫌啦， 就避嫌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話你跳上去坐落嚟啦。跳上去轉身啦，跟住打關鬥啦，唔同嘅動作咧就有唔同嘅難度啦。當然，咁然之後你根據唔同嘅難度，你考咧就金銀銅章分嘅。 哦，我哋以前學校又冇呢個彈床嘅喎，真係冇呢個設施嘅直頭。 有童軍啫， 童軍就有，係可能就係因為有童軍，所以冇彈床咯。 翻曬嚟啊！不過以前咧，我哋細個同而家即係嗰個生活節奏或者要求嘅嘢咧，好唔同啦。 嗯， 就係講話，譬如私隱一樣嘢咧，都已經唔同啦。嗱，細個我都會將自己屋企個電話號碼即係周圍俾人啊， 周圍講俾人聽，打俾我， 係約我啊咁樣落街玩。不過而家咧就好多嘢都唔得啦，即係樣嘢都會諗一諗先，過一過濾，就算擺上網又好，或者同朋友交換電話，即係樣嘢咧你都會諗啊，私隱到底係可以去到邊一度咧咁樣。咁除咗係我哋自己生活入面咧，其實原來都有啲 case 咧，外國方面都幾得意喎。佢話咧嗱喺動物園嗰度咧，咁啊有套票啦，咁啊有套票嘅時候咧，咁啊突然之間咧個動物園咧，原來本身有啲動物園個套票已經係由唔係一張卡噶啦，係指模。 系 啦，咁啊指模你咁啊印跟住嘟咁啊认得你指模就俾你 入去啦。即系买飞嘅时候要自己 scan 咗指纹先。 买飞嘅时候已经 scan 咗噶啦，好啦， 跟住咧，啊呢、這個個案係咁樣嘅喎，就話嗰、那個動物園咧就改咗佢哋嗰個嘅政策。咁原來喺佢哋本身印紙毛嗰陣時咧，仲有幫所有嘅客人咧影多張相嘅。咁而家咧，佢哋一改嘅時候就改咩？佢哋話咗即係我相信係為咗乾淨衞生同埋更加快捷啦。 即係唔想大家再因為要 scan 個紙毛要掂到個機啦。 係啦，你掂完咁又要再抹，咁其實都係。都是耐的， 同埋有啲人咧，你過關嘅時候，佢真係啲指紋係比較淺噶嘛。我之前有個朋友，佢係教書噶，咁因為咧成日都即係觸碰到啲粉筆等等咧，佢真係每次過關咧都搞好耐。 我就係你講嗰類人啊，因為我個手指公有個枕啊，即係佢凸起咗咧，令到你 scan 指紋嘅時候咧，真係要搞好耐咧先至過到關。 但我又唔明白，其實你印個指紋落去嘅時候，你開頭第一下你都有個枕喺度噶啦。 因為我印嗰一下應該登記嘅時候，嗰個枕冇咁厚。 劳损咗，越嚟 越厚，越嚟越厚，跟住之后就而家搞成咁啦。 哦，咁样好啦。咁而家佢哋就话到咧，指纹咧都麻烦啦、慢啦，同埋咧可能未必个卫生咁好啦。于是乎改咗策略咧，咁啊变咗去一个套票就变咗系嗰个人面辨识系统。好啦，咁听落都几先进啦、啊。即系你一入去呢个动物园嘅时候咧，其实佢个镜头望到你，啊已经认得你出几图。阿林威、白元浩，啊入去啦咁样，即系开晒绿灯啦。 诶、欸，唔系先，我有个疑问、哦。 咩啊？ 人面辨识咁，唔系要除口罩噶？ 系啊。 吓、啊，咁、那个风险咪样咁高咯？ 咁你咪断估系入去嗰下咧，就除一除啩？系啦，嗱呢个 电光火石咁样拉一拉低， 或者俾间负压房你。就是放了不是这个提议回给他们。 或者好即总之有很强的防护装备先给你这样 scan scan 的样 子。是啦是啦。最后呢因为、本身这个 case 呢就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来的。他就不满意自己本身那个、动物园的套票呢、由这个、指纹就变成这个人面辨识。他就觉得呢、很容易呢就会跟、本身城市或者整个国家的人面辨识系统呢就联系上。导致呢有更加多的私人就外泄，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不是担心那个、套票那样东西，他是担心万一这个人面辨识系统被人 hack 了、然后人家拿他的样子出去呢就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跟着就入了他数、即这件事是他、最大的一个隐忧来的、好了，那他就跟动物园说就叫他、删除那个自己的资料啊，亦都就唔希望咧就再入去啦，因为唔开心啊嘛，咁啊退翻钱俾佢啦。咁但系咧，佢都道出咗一样嘢，其实人面辨识系统咧系好方便，但可能真系会俾人拎咗去做好多非法嘅嘢噶。即系譬如我明明冇去到呢间铺头嘅，可能因为佢 hack 咗，佢摆咗啲软件入去，变咗我个样嘅一个人咧，佢就可以入咗去间铺头。因为科技嘅嘢咧，而家越嚟越难搞啊，咁变咗咧。我自己都會開始睇完呢個 case， 會覺得，咦係，如果有更加多嗰啲需要我樣啊，自己電話嗰啲唔計啦，又或者係需要我指紋嗰啲咧，係咪需要諗一諗咧？ 我之前睇到報紙咧，喺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個屋苑啦，都幾著名嘅屋苑啦，都曾經提議過。我唔知道最後佢哋有冇做到啦，就話將嗰啲住户咧都係做一個人面辨識嘅記錄，咁啊等佢譬如出出入入嘅時候咧，就原來你喺呢度住客，咁佢就唔需要每一次都查或者問啊咁樣。咁但係都有住客咧係擔心自己嘅私隱問題係啦，咁啊到底你嗰個保安夠唔夠好？啲資料會唔會好似頭先小白所講會外泄？外泄咗咁點算咧？咁樣咁都有一輪嘅爭議。 喂，如果俾你自己咧，但係你自己住間屋苑話，喂可以啦咁樣，係人面辨識啊，跟住就好方便啊，講咗好多好處嘅，咁你肯唔肯啊？ 如果我有得揀，我暫時都唔想住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而家都唔麻煩嘅。 係啊， 即係我又覺得我未至於要方便到咁樣，或者我想等佢 run 一陣先啦。始終我嗰個接受能力咧都唔係最強嗰啲人啦、啊，我都會即係睇下啊，你哋搞成點咧？我搞好咗啊，咁我先試下啦咁樣嘅。 我就純粹因為疫情嘅期間咧，我覺得即係無論係嘟指紋啦，即係 scan 指紋，定還是除口罩去人面辨識咧，都係唔好做。住咯，呢段時間。 即系唔好你人哋都叫你唔好成日掂啲公共嘅设施，又唔好除低个口罩。咁你如果呢两个设施都需要系做到呢两个步骤先过得到嘅，咁梗系唔好搞住啦。而家、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人面辨识系统呢啲咧，应该应用翻喺一啲例如系工作嘅场所，我觉得 OK 嘅。 即系公司啊，即系公司如果要你望望你个样先俾你入去咁样。 工作嘅地方啦，都可以咁讲嘅你。咁、但系如果你话系自己住嘅地方啊，又或者系自己私人嘅嘢咧，其实我都唔係好建議呢個人面辨識嘅、例如屋企大廈屋苑，咁你入去嘅時候咧，你人面辨識好似好方便啦、但係成個感覺好冷冰冰。因为一入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机械人啊 AI 啊欢迎我嘛，是不是就算他认得我他打出来阿伯生欢迎你回来这样，那我不会开心的、但如果有个、叫做保安哥哥大厦管理员的他、可能按一按个掣跟着我自己推一推到门，他不需要我除口罩，他只是望着两只眼， 白生， 他都已经认得我了。 而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认得你的时候，你就很伤心啦。可能你剪了个头发咁样，又或者你嗰日冇化妆咁样，他不认得你。哦，原来你六楼 B 噶。 你有遇过呢个情况咩？你冇化妆的时候，啲人认唔到你。 有时是有啲新的会，唔系、我翻嚟公司，我之前讲过啦，我冇化妆真的冇认得我。 系咩？竟然有啲咁嘅事， 搞错。 跟住我话，咦，我系 Tricky 同学。哦。是啊是啊，咁样我话啊唔紧要啦，我冇化妆唔认得到咁，真系会啊，咁可能咁样仲伤心喎，系咪？ 可能会、因为我自己就冇试过嘅，我自己成日觉得，譬如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就一定有啲reception 嗰度有啲朋友同你打招呼噶嘛，我从来都冇人即系会觉得，你系边位啊咁样，即系有阵时戴帽唔戴或者戴口罩啲人都认得。 白元浩，你迟啲唔拎支拐杖都唔认得你噶啦， 系咩？ 系啊。 窗满百鸟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验。我宁看有你，却在等，从后逐渐接近。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8:57， 听日 Misha 叶巧林嘅二人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嘅，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5度。 沉默持续对望，现实欠三个字，三个字。 系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会吹强风。咁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早晚会稍凉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嘅气温会逐步下降。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3%。特别留意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3日。是一年的第32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8日。1996年11月23号，一架波音767-260ER 型隶属埃塞俄比亚航空961号班机，在阿迪斯阿贝巴博洛国际机场和内罗毕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之间，被三名寻求政治庇护的埃塞俄比亚人骑劫。三名劫机者宣称持有炸弹，威胁要炸毁客机。首先冲入驾驶室，将副机长打伤，

9:08，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美股方面嘅情况先。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似有加大制裁中国之势，加上咧本地同埋欧美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反弹啊，疫苗咧就难以短时间之内咧应市，令到市场人士咧对港股嘅前景咧都系相当审慎同埋有啲忧虑添啊吓。之前咧累積升幅太多嘅藍籌股咧，今個星期咧應該要休息一下啦。咁啊，投資者咧不妨啊留意主打咧遠程教學啊，同埋視像通訊啊，同埋疫苗研發嘅公司股份。這個咧就係報道咁樣講嘅。不過阿歐就覺得咧，星期一咧要正面啲啊。正所謂星期一港股一定得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亲子百分百咧，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成日都话到。即係有個心咧係好緊要，心係咩呢？就係識得關心人，有愛心，有良心。其實呢一方面咧係天生啊，定係喂可以後期又培養一下，令到佢可以懂得關心一下別人。有冇得呢一方面嘅方法教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俾啲聽眾呢？ 咁當然有啦。咁小朋友喺細開始。唔会无啦啦突然间好关心人，好有爱心。 系啊，因为有两个学说，一个系性本善，一个性本恶。咁小朋友天生出嚟佢识争嘢玩，啲人又会咁样谂嘅。咁佢即系爱心系咪要 train 嘅咧，定系天生嘅咧？咁样。 其实我哋要俾好多唔同嘅空间啦，同埋唔同嘅机会俾个小朋友咧，佢真系去尝试咁样做。其实有好多方法嘅，不过咧其中一样嘢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会唔会有时我哋喺例如小朋友生日嘅时候， 系 我哋都。可以咧教佢呢一样嘢咧，你有冇谂过啊，小白生日你个小朋友系点处理嘅？ 生日嗰阵时都有好多朋友啦过嚟，然后就送礼物俾佢咁样。咁但系我就纯粹系出于环保，因为我觉得好多嘅礼物咧，其实可能最多玩两次都系抌或者有得佢捐咁样。咁所以我就都同佢讲，礼物嘅嘢咧就尽量唔好收咁多啦。其实揾一啲最啱你嘅咁啊最好啦。 咁啊生日咧你邀请得朋友，咁可能个小朋友加个家长又唔好意思唔买。礼物，因为嚟你屋企啊嘛。 咁点样可以将呢一方面引导到去同嗰个爱心或者关心有关 系 咧？ 系啦，第一样嘢啦，我哋就要谂啊，家长，其实你想个小朋友生日系俾咩概念俾佢咧？你想佢咧生日嘅时候觉得，哇，我系大晒嘅，我系要收嘢嘅，所有人都要关心我嘅，我系主角嚟嘅。你系咪想咁样咧？ 未必噶。 系啊，定还是你想系？哦、其实你出世咧系贡献呢个社会嘅、 哦， 你系关心其他人嘅。其实你出世咧系对呢个社会一个 blessing 嚟嘅。同埋咧，我哋一家人最紧要系聚埋一齐啦、有爱你嘅人一齐啦、其实嗰日咧系咁样嘅意义。如果系真系你认同系咁嘅意义咧、你做嘅嘢咧就会好唔同啦。 就未必净系会单纯买礼物啦。 冇错，咁啊一定唔系收礼物先啦。 因为买完礼物，你系要即系收礼物啦。咁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要俾出去噶咯。识得关心人嘅话， 冇错。首先第一啦，如果去翻生日会啦，你真系邀请其他小朋友啊嗰啲，咁啊，梗系要节制下，一早已经讲定俾即家长啊同小朋友听，哦，你嚟生日会，你个人嚟就得噶啦。咁啊，唔需要买任何礼物啦。又或者你可以叫佢啊，如果你真系想即系整一啲嘢食嘅，咁都可以，我哋一齐分享。即系佢买翻嚟或者佢整翻嚟嘅嘢咧。都是那一天大家一起享用的，咁就已经有一个很共享、分享、同埋互相关心的一个概念、 而不是独霸了一样东 西。没错、当然啦，个小朋友你都可以鼓励他生日会那天是你去筹划一些东西，又或者你去整一些东西给所有人，这个也是贡献和关心身边的人。这个是讲身边的人、但如果我们再想远一点，其实佢系可以除咗关心屋企人啦，关心朋友啦，其实可以关心呢个社会嘅。咁我好多时咧都会介绍家长咧，其实系可以每一日生日，即系每一年生日之前咧，就一齐去揾一间机构。 系。 咁一间 NGO， 可能你系觉得啊，今年咧你好想帮某一啲人嘅。 系。 咁好简单嘅啫，其实你而家咧资讯咁发达咧，你上网你揿几个掣咧，你都系揾好多 唔同嘅機構咧，你去捐贈嘅。咁啊，俾個小朋友睇下，通常有片啦、啊，有下啲相啦。咁咧就問佢啊，今年你想去幫啲咩人啊？ 小朋友自己決定。 係啦，小朋友自己決定。咁佢睇完咧，通常小朋友都會揀得到嘅，即係好少揀唔到。咁、啊、可能當佢揀咗啦，咁可能咧你就同佢講啊，不如咁啦，我哋今年咧，我哋啲利是錢嗱、啊，有啲家長會係今年利是錢嘅、今年生日嘅利是錢，亦、都有人咧係話今年即係、就是、年頭新年嘅。利是錢有啲家長係一早即係年頭講定都未定嘅，有啲家長咁做，咁咧就同佢講哦，咁我哋就將嗰啲利是錢咧，我哋就去幫呢啲人啦。咁、通常捐完咧，嗰間機構通常都有啲卡啊 ，thank you letter、 就會有張好似即係證明書咁樣， 係啦，都會 心意卡， 係啦，都會可能有一啲咁樣啦。咁如果冇你咪又係俾翻啲片俾佢睇咯咁樣。咁跟住咧，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佢會覺得咧自己好似有啲嘢做咗啊。咁同埋咧，佢有啲嘢去回饋俾佢。咁、由細開始做咧，個小朋友咧最終咧，佢習慣咗每年都係咁咧，佢會有一個意識咧，覺得哦，其實我咧唔係好自我嘅，即係我咧係應該要幫助其他人。咁對個小朋友嘅發展係好好嘅， 佢個意識形態已經係覺得我貢獻社會或者關心其他人已經係一件好事。咁佢就做，因為人都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嘛。佢既然覺得係好事，或者佢中意做呢件事嘅，佢就會繼續做。咁啊，對佢將來嗰個成長就哇都好正面嘅影響喎、啊。呢、這個 係係啊，嗱，有啲家長就中國式一啲啦，就話我幫即係我小朋友積福。其實小朋友而家每一年去積福，你都可以用一個咁嘅概念嘅。 係 咁，但係最主要其實都係我哋係為唔同嘅人咯。 係明白 係啦。咁、個小朋友就真係會種落一個愛嘅種子。 哦，咁愛嘅種子就係咁樣去到種咗出嚟，等佢第日成長嘅時候咧，可以喺各方面咧都懂得關心。同埋有爱心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嘉嘉先，我哋下次再讲啩。 躺于着土，一片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荒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陈奕迅至明日的舞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系现正生效嘅信号。 系啊，嗱，好多地方咧，特别系啲铺头啦，如果食肆咧，都会要求啲顾客咧有一啲嘅特定要求，符合咗个指标咧，先俾你入嚟嘅。嗱，最常见就系衣着啦，可能要打呔啊，又或者系要着得比较 formal 啲咧，先至可以入去啦。即系如果你做运动衫或者踢对拖鞋咧，咁就唔好意思啦，先生， 你冇试过一 嚟咁 俾人赶啦？ 我又冇喎， 我有， 因為我食唔起呢咁貴嘅地方。 我有，我嬲到而家。 係啊， 你著咗啲咩啊？ 係咯， 佢一定要著皮鞋。 係。 嗰陣時好多年前，好多年前 皮鞋啊。 二十幾年前啊。 係。 喺灣仔某一間酒店， 嗯、 我唔知而家仲係咪間酒店仲喺度嘅。 係。 佢喺地牢嘅一個叫做一個場所啊、 嗯， 我唔知而家仲喺咪度，因為好耐冇去。咁嗰陣時就係話佢一定要著皮鞋。咁我嗰日著咗波鞋， 但係你去之前知唔知先？人哋有冇同你講？ 唔知 冇。 好啦，都唔緊要。哦，原來係咁樣啊！咁我啊，咁我走啦咁樣。殊不知，我見到有好多，即係唔係話一個歧視或者乜嘢啊？純粹我自己觀察當日嘅情況啫。咁就好多外籍人士著波鞋又入得。 是不是仿皮的 咁我真係好想買一對。我真係好想買一對，即係我又覺得。點解要咁樣呢？即係點解呢？咁之後我當然唔會再去啦。 係嬲咗啦。 我係有啲怒氣嘅，有啲怒氣。 咁如果唔一視同仁就唔啱。 係咯， 係啊， 即係定得個標準就應該要劃一地去執行啦。咁今朝早咧睇到報紙咧就有一間嘅食肆嚟嘅，都係食店啦、 嗯， 可能比較多啲呢啲規則嘅。佢係真係劃一地執行佢哋嘅一個叫做標準。咁、 嗯、 佢標準係乜嘢呢？就係、是、必須要攜同女伴咧先至可以入。做 咩嗰啲咩 ladies night 其实唔係，因为佢本身呢其实呢一间嘅火锅店嚟嘅，佢喺内地四川啦。咁佢嘅招来呢就叫做女神火锅店。佢本身呢开呢间铺头嘅嗰个目的呢就係好想呢淨係重点服务一啲女顾客嘅。 冇问题啊。 咁所以佢就有咁嘅规矩啦。 咁点解要一定要带个女伴入去呢？应该个女伴带咩人入去、啊？ 定係一个女仔带另外一个 女 仔入去呢？ 嗱，佢个标准呢就冇话係女士带，咁只不过话呢你嘅顾客里面呢必须要包含其中一位係女性嘅啫、 哦。 即係你如果男人佢冇问题，不过你一定要有个女嘅朋友囉、 嗯。 或者女朋友好老婆好女好咩都好，总之係女人、 嗯、 你就可以跟埋入嚟啦。如果你全部成班男人咧，就唔好意思啦，唔得啦咁样。 全部女性咧， 全部女性都得， 都得， 系啦，可以冇男人，但一定要有女人，哦、即系佢嗰个招来就系咁样嘅。 系、 嗯，咁于是咧，咁啊有好多人就排队啦，慕名而来。咁啊，男士、女士都好想去试下，因为个口碑都唔错嘅。咁、嗯、啊，话说咧，就有两个男士咧就。唔知道原來一定要帶女伴咧，先可以去食咁樣，就以為女神火鍋店咁即係女神混雜嘅地方啦，咁就去排隊啦。咁誰不知咧，去到火鍋入座嘅時候咧，就唔好意思、啊，先生，你呢度成即係你嗰班底咧都冇女人、啊。咁我哋招待唔到你啦，唔好意思啦咁。咁、 嗯、 但系就因为咁样咧，就酿成咗一啲争执，结果咧仲要去报警添、 嗯， 而且就即系处理完之后咧，最屘尾你估下边个啱边个错啊？ 嗯，即系你讲紧究竟系嗰个入去嗰班人啱啊，定还是个老板啱啊？ 咁唔通系间餐厅唔啱？ 即系个老板啦。 系啦，即系因为好似头先钟哥嗰个 case 咁样啦，佢会唔会系觉得呢一个条例咧都唔一视同仁嘅？点解女人就有得食，男人就冇得食？ 第一个一听阿林慧讲个名，我已经唔中意啦。女神，喂呢样嘢好笼统 嘅， 冇标准嘅，因为觉得你系女神，因为觉得佢系女神，个个人嘅准则都 系，甚至乎个个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女神添， 系啊！我觉得那度直头系扒房嚟嘅，咁样冇得 喂，可以整翻间女神扒房 啊？咁咪女神定扒房？ 咁好矛盾， 好矛盾， 即系咩都有咯，咩都有啲咁咯。 已经打正旗，我话俾你知，女神扒房，你唔好有咩，你唔好谂住个标准系咩，你自己睇下啦。咁嗱，咁最屘咧，其实系因为虽然话送官救子啦、嗯，但系因为佢只不过系争执嚟嘅啫，咁、嗯、都系跟翻个餐厅规矩。咁、嗯、人哋写到明，真系唔可以招待净系男性顾客噶嘛？咁唔好意思啦，先生，真系唔可以招待你啦，咁、 嗯、 样。咁所以就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嘅标准嘅，咁又冇话啱，又冇话错。 但系我想问咧，呢间餐厅佢里面提供嘅服务啦，或者食物啦，同佢呢一条条例即系呢个规矩有冇关系？根本冇啊！其实入到去都系食翻普通嘅麻辣火锅啊， 噱头嚟嘅啫。 其实真系净系噱头嚟嘅咋，冇错。 即系无聊啊，真系。系 咯。 咁即系等于你食西餐啫嘛？点解要着皮鞋啫？着波鞋同皮鞋都系食嗰啲嘢噶咯。 懒就叫咩？唔好话懒系，即系佢认为咁样叫做庄重。 系 。咁我真系唔觉得啦。有啲咩庄重嘅？咁而家波鞋啊， 都好莊重噶嘛，可以 係 咪 ？Ross Stewart N 年前已經著西裝，跟住他對波鞋送去攞獎，咪又係咁樣。 喂，你唔好話男士啊，女士對於呢啲 dress code 都會有時一頭霧水嘅。譬如你話誒唔著得涼鞋咁啦，咁、但係如果女士好高貴露趾嘅高踭鞋，咁你又計唔計涼鞋咧？有踭船嘅涼鞋咧， 咁、樣咯。 我可能嗰啲鞋幾千蚊一對嘅喎，都有。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就。 不過話時話，咁你話誒啲叫咩女神食乜嘢都好，又或者係叫做 ladies night 好啊？點解個老闆要搞呢啲噱頭咧？點解先？即係嗱，一定成日有呢啲嘅喎，你一定要攜眷啦，一定有個女伴啦，或齋女性啦，點解要搞呢啲咁嘅噱頭咧？嗱，有陣時 ladies night 喺香港而家可能都仲有嘅，就係、是、嗰晚女士入場費免噶嘛，免入場費，咁咪飲嘢即零計咁樣。點解要？有呢啲咁樣嘅優惠俾女士，男士冇喎。 想招來啲女士咯，佢特別想招來女士啫。 調翻轉， 調招來啲男 士，男 士因為佢知道嗰間餐廳咧，每台都一定有個女人喺度啦，最少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令到啲男士想去咯，但係又好古怪。咁我如果我係男士，但我又要帶一個女士去先至入得到去嘅，咁其實咁我如果本身係想去即係睇下啲女士感受下啲氣氛。咁你隔篱又有个女人喺度，咁咪好怪咯，即系你唔能够尽兴咯。 通常咧就系个男士带咗个女士入咗去之后咧，就叫个女士啊， 你 走先啦， 你啦 我就喺嗰度饮嘢，咁样啊。 音乐说周柏豪的音乐选择。 孙耀威的爱的故事，我就会听翻，我记翻喺我以前小学五六年班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女仔。那时那些上网叫 BBS 啊，就播住呢个嘢，我就望住个电脑，唔知佢做乜，全部黑画面，要听嗰首歌，哇！跟住又好挂住嗰个女仔，谂住嗰个女仔个样，好冧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系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荣忠！早晨啊 ，Kitty！Kason 有咩好介绍？ 今晚咧就八点钟我睇《铿锵集》啦，咁可能咧睇上嚟嘅时候咧都有啲少少噏噏地啊，吓，因为题目咧叫做《我和我的一 Q 四十四》。咁啊，一 Q 四十四咧，其实咧就系讲咧喺嗰个DNA 里边咧，有啲嘢系缺少咗啊，咁个编号一 Q 四十四咁样。咁咧呢个主人翁咧叫 Janice 啦，咁佢就系一个全职照顾者嚟噶。咁啊，丈夫咧就系佢嘅中学嘅时候咧就已经认识噶啦。咁啊，中学嘅时候咧，唔系佢丈夫咧就喺中学嘅时候咧就系确诊咗咧肌肉萎缩症噶。 吓， 半年前咧就开始要坐呢个轮椅。咁佢嘅丈夫咧2014年结婚啊，结婚之后咧就系同医生咧即系确认咗好多次，就唔会将呢个肌肉萎缩症咧就遗传俾下一代，咁啊决定去生细路仔啦。点知个细路仔咧就冇遗传呢个肌肉萎缩症，但系又有罕有病啊，就系咧就系呢个基因病一 Q 四十四啊咁样。咁咧就话二个仔啱啱过咗五岁生日啦，咁呢个 Janice 咧就真系要应付家务啊，要照顾佢哋啊咁样。咁其实咧都几辛苦啊，不过好在佢都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个故事啦吓。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啦，阿锦咧又去打工噶喎。 咁好忙 做咩咧？系啊。我懷疑佢咧，即係咁可以透過呢一個咁樣嘅有人同佢安排嘅工作咧，佢可以睇下邊一方面有天分啊，可以發展嘅另類事業啊。咁今日咧，佢就學習整燒味啊。 哇！ 係啦，燒乳豬啊，燒鴨啊，油雞啊，等等嘅嘢嚇。 哇！學有所成，佢可以開鋪頭 啊。係啊。 不過都辛苦嘅呢啲，好熱啊，因為個環境工作。 唔係咁易噶，你要整得好食，即係好多巧妙嘅。學一兩次，咁佢都係咧分享一下，即係別人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有啲咩體會咁啦。 咁另外一樣嘢咧，啊，我哋細個咧就好多時咧會嘅，就係、是、去露營啊。咁、我相信咧，阿梁榮忠都有去過噶。 有。 但係嗰陣時咧去露營咧好得意喎，你即係你嗰啲嘢咧，譬如營啊咩咩咧，梗係問朋友借嘅喎。 嗯。 啊！你會知道邊個有嘅，有埋背囊咁，大家咧就橫掂擺到咧，即係一年都用得過一兩次，咁又好樂意借俾你噶。咁但係咧，而家啲人唔同啊！而家啲人咧，即係都未去做嗰樣嘢咧，最緊要係多嘢買啊！係好多 gear 啊咁樣啊，即係買外國貨又貴啲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可能係買一啲國內生產嘅。咁咧就今集咧就揾咗山藝教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露營裝備嘅心得啊。係啦，哇！你有陣時咧啲朋友去露營咧，佢明明去露營啊嘛，佢搞到咧方便到咧同喺屋企都差唔多嘅。 咁不如喺屋企。 系咁唔系咁佢咪起码叫出咗外边啦啊好啦咁跟住咧另外咧就系睇下一位叫 C Sir 嘅朋友啊咁佢嘅最大乐趣咧就系一路旅游一路跑步啊咁喺2019年咧以全程跑步嘅方式咧就完成咗咧喺济州岛啊即系韩国济州岛嘅环岛游啊，系跑咗249公里噶吓，即系呢啲。其实呢啲旅行咧，即系最担心系咩咧？就系整亲啊！你话如果咧即系受伤咧，因为佢已经系 plan 晒成个行程都系去跑噶啦嘛。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即系个心路历程又如何咧？咁样咁啊，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咁去到咧，今晚咧，阿哲。即系11点啊，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啊！咁我相信阿 Kitty 都知道讲咩噶啦。 系啊，因为拍咗呢个追踪31啦嘛，预告咗啦， 预告咗啊。 系啊，咁就系良知啊。 系， 即系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即系以前咧嗰啲坏人咧就好肯定自己系坏人噶嘛。但系咧而家有啲坏人咧，佢明明做咗大家都觉得唔好嘅事咧，佢都觉得。我有咩问题啊？即系好似钉蟹咁啦，吓佢完全觉得，我咁爱你，做咩你唔爱我啊？即系你解释唔到俾佢听噶吓。咁但系究竟良知呢样嘢有冇标准嘅咧？同埋喺嘅社会环境底下咧，会唔会令到你嘅良知已经变咗质，而你自己唔知嘅咧？今晚就可以听一下啲哲学高手咧，大家讨论下啦。 好，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急速上升，显示社区有好多隐形传播链。除了加强检测量和力度之外，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重要。当局正是评估对较高风险活动的规管，希望推出措施的时候会更加精准。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已经要求去过14间跳舞场所的人接受强制检测，当局会再增加5间检测中心，亦都已经与营运检测中心的机构沟通，优先给强制检测人士接受检测，有需要的时候会延长服务时间。他呼吁市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有需要的时候必须接受检测。台湾多间传媒报道，有美国官员乘坐行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蒂德曼低调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和台湾防卫部门拒绝评论。台湾的外交部门昨日确认有美国官员到访。当局话，和美国之间互动交流频繁，欢迎美方官员访台，但由于行程未公开，台方冇进一步说明，亦都冇评论。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表利雅得宣言，提出暂缓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偿还到出年年中，又呼吁私人债权人向符合换债条件的国家提供净资金流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的视像会议上重申，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向前行，向前跳。 摇曳里，都放夜到晚空，要放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愿在当也当吹吹风。 Eason 呢一首《二三拍旋律》作为主属嘅作品，由歌词到 MV 构思都系以舞蹈比喻人生，有起承转合，有跳得好，亦都有舞得差嘅时候。但用心跳，总会转到去新嘅一天。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监制陈奕迅、林家谦。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我哋本周龙虎榜季军位置。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李太。早晨，李太。 早晨 ，Bobby。 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今年结婚几多周年啊？ 54周年纪念 啊！系咁啊，做咗李太54年，系咪越嚟越开心，越嚟越幸福先？ 越嚟越好啦！后生嗰阵时挨啊嘛， 吓 嗰阵时六七十年代嗰啲人，边有而家咁幸福嘅啫？ 但系因为你哋嘅努力，所以令到而家嗰代好幸福、啊。 不过我咧嫁咗我先生之后咧，我十几年都冇出嚟做过嘢嘅。 哦， 我喺屋企凑嗰三个小朋友嘅， 系咁而家三个都出晒身啦， 系啦，冇错， 咁就可以摁摁脚啦， 即系嗰个担子冇咁重咯，个个出晒身，个个都有自己嘅事业，即系有啲安乐茶饭食下啦，咁、又觉得自己几开心咁咯。 其实系嘅，即系凑大小朋友呢一个责任咧，到咗而家有成果嘅时候咧。就会是你这一世人来讲一个很大的成就来的。 是啊，我都很托赖那个天俾福我。 咁、我知道你今朝早点唱啦，是有一只歌想送给你先生的、 是啊，因为他很喜欢这首歌的。 是。 相识也是缘分啊。 哦。 张德兰唱的。 咁希望你们继续可以在你们的人生路上珍惜这个缘分，惜缘惜福，开开心心地过每一日啦。 是啊。我都想同佢一齐咧，又开开心心啦，大家都身壮力健啦、每一天啦，咁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李太。 啊，拜拜。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日崔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就系腊肠滑鸡煲仔饭啦。我知道唔少人屋企咧都会有个铸铁锅看下门口。咁贵买咗个煲翻嚟，除咗整鸡煲同埋打边炉之外，不如就趁嚟紧天气转凉，攞翻个铸铁锅出嚟，整翻个暖粒粒嘅煲仔饭，同屋企人一齐叹下啦。喺屋企整煲仔饭，我觉得最紧要嘅技巧咧，就系控制好个炉火同埋落水嘅份量啦。只要呢两样嘢掌握得好，喺屋企整煲仔饭就可以话系冇难度啦。 太过分， 嗯， 好肚饿。讲完滑鸡煲仔饭， 喂，煲仔饭你自己屋企整咧，好多人都试啊， 系啊， 但硬系好似同出边整嘅咧，好似争咁少少，系咪因为个煲嘅问题？ 你有冇买过嗰啲瓦煲啊？ 要瓦煲先得噶。 其实咧，用嗰啲叫砂煲啦，系嘛，即系砂煲咧，就会我觉得会似翻出面嗰啲嘅。咁但系我寻晚咧就系用呢个铸铁锅嘅，即系正所谓买咗铸铁锅翻嚟，系啊，即系上次你食嗰个鸡煲嗰个锅，系啦，其实嗰啲咧都系好全热嘅，亦都整到有饭焦嘅效果嘅。其实如果整到饭焦效果咧，咁我觉得都已经 OK 啦。 个底会唔会窿咧？之后要省好耐先得咧。 咁又真系清洁都需时，因为始终你做咗嗰、那个饭焦嗰个情况咧，咁你未必系成块起到噶嘛，有啲黐住咧，可能就要省啦。 因为屋企入边我系负责清洁部嘅，所以我一好 concern 究竟清洁容唔容易？ 嗰啲唔好即刻洗啊，浸过嘢先， 系咪啊？ 浸淋啲先，第二朝先洗。 浸过嘢我惊我唔洗、就俾人。 以为你唔洗，以为你冇洗， 以为我冇洗， 你即刻洗一定要省噶，因为黐得太实。 系啊，我记得啊，即系有几次就系省 咗。但系好香，我想讲，因为咧嚟紧，因为点解会整咧？就系寻日睇到嗰、那个天气报告咧，话嚟紧即系呢个礼拜咧，慢慢气温下降啊嘛。咁于是乎咧，我就攞呢个煲出嚟就试试佢。咁其实讲真咧，我寻晚都系第一次试喺屋企整呢样嘢嘅啫，因为我买咗呢个煲翻嚟唔系好耐啊，咁啊净系真系攞过嚟打边炉啦，同埋整鸡。咁都好好嘅，即系佢嗰个传热效果。之所以佢哋呢一啲所谓铸铁锅咁贵咧，都有佢嘅原因嘅。 等个饭焦成唔成形先？ 成形啊 ，OK 啊，好熟噶都。 成块薯片咁啊，成块起咗出嚟咁啊， 即系要成块起到先叫做成形噶嘛。如果唔系，你可能系得一块半块，有啲唔系话窿得好交关，得一块半块就不能计噶嘛。佢一定要成锅。个底都系嗰嚿嘢先得， 饭焦又系咧，有牙先食得。 哦，系啊， 所以一去到 黐牙添啊， 所以我建议你嗰个洛宁嗰个头先讲嗰个题目，洛宁嗰个美食咧，可以加入饭焦或者煲仔饭， 分子料理。 系啦，咁样啲阿公阿婆都有得食啊嘛。 不过难嘅地方咧，我觉得就系其实人人都要试咯，即系因为自己个煲唔同啦，咁再即系煲嘅材料质料唔同啦，咁你自己应该都要试翻一两次，先至可以攞到即系最好嗰个炉火。嗰、那个时间同埋嗰个水分， 你系点煮嘅咧？讲嚟听下不如。 哦，其实咧，首先呢一样嘢要特别注意就系先浸咗啲米先，浸佢半个钟头。咁、如果唔系咧，你喺个火嗰度系咁煲，即系佢一系咧你就会煲到窿咗，都未熟啲饭；一系咧就即系有饭焦，但系佢啲饭依然都未熟面层。咁所以就要浸佢半个钟先啦，啲米。咁跟住咧就放落嗰个煲嗰度煮啦。咁我嗰个炉咧就系即系有黑色涂层喺。里面嗰个铸铁锅嚟嘅，咁我上网睇咧，啲人就话如果系呢一只嘅话咧，就要热水先至落饭。咁、因为同有啲就系冻水落饭啦，系呢只就系热水落饭。咁我就跟咗佢呢个方法啦，热水跟住落饭。咁啊煮到佢咧开始有起啲水泡啦，系啊，开始滚起嘅时候咧，就放啲腊肠啦，腊肠切咗片啦，同埋啲鸡咧预先腌咗咁啊摆埋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就冚盖啦，冚盖之后咧就转细火，咁啊好似煲大。大概十分钟左右啦，咁然之后咧就熄火，就又再焗佢十零分钟，咁跟住咧就再临食之前咧，开翻个火，就中火到啦，就分零两分钟，系啊，兴翻佢，就等佢有嗰饭焦嘅效果出嚟，咁啊再冚佢一阵落豉油。呢、这个我觉得最难嘅地方，点解我话要试一两次咧？一来你要 feel 到即系你个火同个煲啊，即系之间佢哋嗰个关系系点样啦，要几耐佢先至煮到熟啲饭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唔能夠喺中間揭開佢啊！平時你煮餸，你可以一路睇住啊熟味啊，加唔加水啊，定係點？但如果你整呢個煲仔飯，不停揭開佢睇下 佢滾成點啊，啲雞熟味啊，啲飯而家點啊咁樣咧。咁其實佢又做唔到嗰個嘅效果，冇咗個香氣焗住。 點樣先知道佢成唔成焦咧？ 所以咪話試兩次。 試兩次啊！嗱，所以呢樣咧，我之前睇過一套日本嘅。即係講主食嘅卡通片， 係 佢嗰個廚神啊， 係 點樣去 feel 到 聽聲係咪？ 就係啦， 係啊，我真係聽到聲， 聽聲睇佢卜卜卜卜定或者卜卜卜卜，嗱你就知道究竟佢成唔成招啦。 嗱，因為我尋日咧上網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都真係有啲廚神咧喺度教路啦。嗱，點解煲仔飯你中間唔可以係咁揭開佢啦？咁點知道佢裡面嘅情況 係咧？ 聽聲 就係聽聲同埋聞嗰啲味啦。當然啦，你聞到窿味已經大事啦，係咪先？但你可以從佢嗰、那個有冇啲煙升上嚟啊？個煙嘅狀態啊？咁我尋晚聽到咧，佢係開始有飯焦嘅時候，啲聲係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即係你係啊係啊，類似咁樣嘅聲啦。咁我覺得都幾開心嘅，呢一個幾有成功感啊！因為成煲飯咧，我覺得係方便過你炒幾個餸，然之後另外又再用電飯煲煲一個飯， 同埋洗一樣嘢啊嘛嚇，都係洗個煲啊！ 冇錯，呢個先係重點。 佢都係清潔布嘅重點 嚟。下次試下買個瓦煲煲一次啊！瓦煲真係第二種風味嚟啊！ 仲下次，鐘哥，我仲想問你，一陣晏晝有冇嘢做？ 晏晝買個煲先啊！ 係啦，我買孖臘腸。 唔係，志先，但係我個電磁爐嚟嘅，咁得唔得咧？ 唔得喎， 静咗先， 冇嘢啦，收线。 我的享乐时代， 先讲咗先。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好闷。 点会啊？ 真系好闷， 我唔信。 所以而家剩翻呢十分钟时间咧，如果大家惊闷嘅朋友们咧，熄机啦，或者转 咁严重， 转台。 系咩？ 听第二个节目， 冇 你而家会好闷嘅。 我如果第二个节目都闷咧， 转翻过嚟 咧，咁 OK 喎。 因为我哋冇咁闷啊嘛。 系啦， 转翻过嚟。 OK OK。 咁如果佢本身中意闷咧， 咁啊，录低佢，或者阵间archive 嘅时候不断 loop 住呢十分钟嚟听。 做咩？你系咪有准备唱呢套苏玲嘅歌啊？嗰啲做瑜伽嗰啲咧， 瑜伽冥想 咩嗰啲啊？ 敲嗰啲 中步中步， 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自我做 meditation，哦，即系自我去疗愈啊。咁话说咧，即系点解无端端要讲呢一样嘢咧？你都知近排我更年期啊，又嚟过啦。我之前以为已经过咗噶啦，更年期嗰个冇乜嘢啦。咁最近咧又 即系一个回马枪又翻嚟啦， 霸王回马枪、 潮汗热嗰啲咁啊，系咪女性嗰啲咁样？即系又嚟啊！ 你觉得更年期嘅象征喺你嗰度系 心水不宁、 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啊？ 唔系，因为佢系咁，佢讲咗好多次啊！就算咪前咪后都有讲，可能我近排更年期，其实我又唔系好够胆问，究竟你有啲咩嘅症状？ 咪就 系 呢啲咯，咩潮汗热啊嘛，流冷汗、飙冷汗啊，咁啊成日发脾气啊啲咁样。好啦，咁啊，终于咧，咁啊喺过去上个礼拜咧。嗰、那個禮拜五晚咧，哇！突然之間，我嗰日七點幾晏晝七點，即係黃昏七點幾，瞓咗覺，係我不自覺地啊。咁我嗰日咧喺屋企，我諗住上網做一陣嘢啦，哇！有啲攰，不如挨喺床度攞部手提電話做一陣嘢啦，即係都係上網啫，瞓咗。 你呢幾年都攰啦，鐘哥。 唔係你瞓咗幾耐先？瞓咗幾耐先？ 你估下我瞓到几耐？我冇醒过，中间完全不省人事。 即系傍晚六七点嗰啲时间， 七点钟、七点零钟已经瞓着啦。 瞓到十一二点起身啦啩？ 系通常 嗰晚啊， 系啊，都急噶嘛。 我瞓到第二朝九点几 哇！ 十四个钟头啊，不省人事，一路瞓。我跟住我起身嘅时候咧，我以为系吓系咪十一二点啦？我想要起身食饭咯咁样，行出去个厅，天光。我瞓咗14个钟头。冇醒过。 你之前嗰几日有冇做过啲乜嘢啊？ 系冇乜点瞓咯。 哦， 一路冇乜点瞓。 即系补翻。 好啦，咁都未至于去到即系好似失去知觉咁样啊。咁啊，系咁，我喺度谂，点解会咁样咧？咁当然就因为 身体需要休息啊。 身体需要休息，之前攰啊嘛。好啦，咁跟住咧就谂，究竟我点样令到自己去复原啊？咁我就想分享一下，究竟我礼拜六日做咗啲乜嘢？其实好简单， 真系砌高达，真系砌模型， 咁 可以令到我唔系 点样砌啊？ 但系咁用神 咁，你如果砌模型真系嘅，就会好用神啦。咁我嗰日喺屋企咧就咁我今日要做啲咩咧？等自己可以复原翻个精神状态咧，咁未至于去到咁攰，因为嗰朝瞓咗14个钟，都已经都够皮啦咁样。跟住嗱， 咁我就將所有嘅攤開曬，我想做嘅嘢，同埋我需要做嘅嘢，我全部擺曬出嚟喺台面度。即係譬如我好耐冇砌過模型，我想砌模型，但係淨話崔傑同都講咗啦，會攰噶嘛， 係咯， 唔緊要，擺咗出嚟先。咁我擺咗一篤喺度，需要砌嘅嘢，唔砌住。好啦，跟住 我哋估下，睇下佢想做啲咩啊？ 跟住 你估咧，你估咧， 工作上嘅我仲有啲嘢要处理噶嘛，即系要有啲工作上嘅要搞啦，即系个节目上边嘅嘢。好，我就摆埋个手提电话喺度，因为而家手提电话已经做晒啲嘢噶啦。跟住摆埋支笔，摆埋本簿，摆咗喺度。咁然之后我嗰日要食饭噶， 系咧，茶餐厅食个早餐先。 我又冇去茶餐厅喎。跟住咧，我喺屋企再整多次，上一次整 個椰菜，椰菜係咩啊？個麵包， 個麵包， 啊呢個好嘢嚟噶呢個。 誒呢個禮拜應該有機會 預告定 啊！咁我又攞定啲麵包同啲嘢出嚟啦，又擺咗喺度。咁跟住我又想飲杯咖啡啊嘛，又擺我係沖嗰啲吸數嗰啲嘅啫，又擺埋喺度。於是者咧，我將台面擺咗好多我想要，即係嗰日需要同埋我想做嘅東西擺咗喺度。 食咗嘢先啦， 未住。 佢仲未 摆咗喺度之后咧， 冻晒咯嗰啲嘢。 跟住我就想未住，跟住咧我就上网去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度揾。我突然间揾到嗰啲而家有啲频，即系有啲喺嗰个影片分享频道咧，有人咧就净系咁样 loop 住播啲歌嘅，咁可能系圣诞歌啦，圣诞音乐啦，或者咩 jazz 啦，或者咁样。跟住我拣到一个咧，我都几推介。佢呢個咧，我係佢叫做喺如果你喺露營嘅時候，你會聽嘅音樂。 哦 ，camping music。 因為我通常咧就係揀咖啡廳音樂。 係啦係啦，因為通常有 coffee shop 啊， 有 coffee shop 個系列啦。 一係咧就嗰間日本賣冇牌子嗰間咧，係好涼嗰間咧， 佢都有啲音樂。 係啦，有啲好舒適嘅音樂嘅。 但係因為如果你聽嗰啲咧，你就會覺得係都有一種好似好輕鬆啦。同埋有啲好叫做偏向少少中产嘅感觉啊，咁我想我连嗰啲都唔要，即係想用一个好单纯嘅身份。咁如果你去露营就咩都冇㗎啦嘛，我啲咩人都可以露营㗎嘛，你有钱人又可以露营。如果我而家即係两袖清风我都可以去露营。 露营嘅音乐系点嘅呢？钟哥可唔可以哼两句嚟听 下？睇下有冇 camping music 呢一样嘢先。 主力系吉他。主力是吉他，因为你夜晚去露营， 即 系 campfire 嗰啲啦，但系佢好温柔嗰啲， 真系 campfire， 就系呢啲咁样啦， 即刻有一堆火喺 一堆火，即系一堆火喺度啦， 系咪 wild 噶？你个 camping？ 我唔系，我唔系呢一个，我嗰个 系公仔 嚟噶，唔系 wild 嚟噶， 佢有两个嘅， 呢个系呢个， 有个阿叔攞住个 呢个画嘅公仔嚟噶，我就听呢个啦，好啦，咁我揿咗，系啊，我再揿呢个，跟住咧佢，我就喺晏昼时分咧播一啲好似系夜晚听嘅音乐， 系。 嗰啲音樂令到我一種好治愈嘅感覺， 瞓咗跟住 又冇瞓，又吞曬啲嘢出嚟， 所以我話 啲嘢出嚟再瞓翻十四個鐘， 好悶咁樣。好啦，咁於是者我聽咗呢個音樂之後咧，重點就嚟啦。咁點樣可以治愈自己一個疲累啊，又或者係辛苦嘅狀態咧？開咗呢個音樂，由佢播。我屋企我又冇熄燈冇成，我照開翻。咁然之後出邊有啲陽光，你照到入嚟啦。咁我跟住我就好隨意地。我望住台面咁多样嘢，有音乐喺度啦。我想做边样，我就做嗰样。我完全唔好谂。譬如我嗰一秒钟，我想我砌下模型先，我就喺嗰度攞啲嘢喐下。当我感觉到如果我想转，我想肚饿啦，我咪入去厨房整嘢食咯。咁如是者，咁如果我需要做嘢嘅时候，我就去做。调翻转头，平时咧好有一个好黑板嘅时间表嘅，即系譬如。我几多点要起身？几多点写嘢？几多点录音翻嚟做节目？跟住之后要开会或者谂其他听日要做嘅嘢，一个好规律嘅时间，每日都有嘅。其实近呢十年都系咁样。咁我礼拜六嗰日起咗身之后，我就完全将呢一样嘢全部抌开晒，完全唔要。我就坐喺度，我想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咯。 系 完全唔谂。咁随住嗰个时间又好，随住个音乐又好。隨住個情緒又好，我諗到乜嘢我就去做啦。可能我砌模型，我砌咗十秒鐘嘅啫，跟住我突然之間，喂唔係喎，我想食嘢喎，我咪走去廚房咯，整咗少少啊，都未必有得食，即刻食住噶嘛。咁跟住我又想做一陣嘢，即係工作上我咪翻出去又做一陣嘢。於是者，我大半日即係去到差唔多又係第二日嘅黃昏嘅時候，我都係咁樣過，咩都唔諗。總之我想做咩我就做咩，想做咩我就做咩，唔諗啊。 完全抌开晒， 好任性啊！ 好 啊， 随性而为 就系啦，好任性地过咗一个夜晚。 咁、你觉得好正？因为咖啡饮咗两啖，面包做咗， 跟住冻咗，未食晒， 砌咗只左手。 我纯粹系好任性地过咗一个黄昏，一个晏昼之后咧。跟住夜晚咧，我覺得好舒服，好、因為好耐冇試過就係咁隨心、咁任性去做一啲嘢。好啦，咁之後咧，夜晚就唔係就咁樣算啦。咁夜晚之後，哦，當你可以叫做調適咗自己嘅情緒之後，跟住我就將之前積落嘅問題慢慢再諗啦。即係我先諗，如果有啲咩未解決，我應該點樣做咧？有啲咩需要做，有啲未棘住未得嘅，慢慢揾個方法出嚟。於是者嗰日就咁樣過咗。礼拜日朝早即系跟住夜晚瞓觉啦。礼拜日朝早起身，全个世界好似另一日咁样。所以 好奇妙啊！睇嚟 系啊，所以我都几好想同大家分享，亦都提议大家，如果你喺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遇到一啲咁嘅樽颈位咧、不妨俾自己喺唔影响人啊，喺唔影响人嘅情况底下，好随心地活一天。咁、可能你會有第二個體會都。 其實咧 ，feel 到鐘哥平時幾咁崩緊，因為佢所講嘅呢樣嘢，我每個禮拜日都係咁。 其實都係過住 我一放假 好隨性嘅一個係嘛？嗱，你要過鐘哥嘅生活咧，你首先要喺 YouTube 嗰度揾 翻個 camping music 嗰個，究竟點樣 camping music 咧？同埋同時間頭先我睇到啊，有400人同你一齊聽緊。係 啊，因為佢24小時無限 loop 噶嘛，咁所以喺一個緊張。将嘅生活里边咧，不妨俾自己可以好悠游地任性少少，即系都系嗰句咧，唔好影响人嘅情况，大家其实 OK 嘅。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10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对面，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